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开始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嘅，咁啊，2023年啦，12月嘅19号，农历嘅11月初七嘅早上，咁啊，继续咧都系有白元浩小白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咧，朝头早嘅时间啦，见一见面啦，今日朝头早咧就凉凉地啦，都唔算系冻噶吓。咁都系清凉嘅，咁但系嚟紧呢一两日嘅天气咧，天文台话到明日又会再度转冷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可以松一松，听日咧又要准备定啲大衣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同人如果唔系同一个嘅层次啊吓，无论你做啲乜嘢嘅话，其实对方咧都可能感应唔到嘅。所谓的层次并不是社会地位，而是人品和所认知事物的清晰程度。同一个频道的话，我们才可以互相吸引，好像磁石一样。如果有同一样的乐趣的话，我们就会感觉得到同样的快乐。即可能志趣相投，譬如出去打羽毛球这样说，你发觉原来大家都能在羽毛球的运动上面约埋一起出来打，就会有一个快乐了。只有灵魂相似的人才会看得出彼此之间潜藏的内在。今天的你会不会已经发现得到身边的某一个人可以和你有这种的共鸣在这里呢？你跟他并不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而可能是有一种相逢恨晚，大家都有同一样的人生观，同一样的目标，同一样的人生哲学和道理。如果是的话，这种的朋友甚至可能是你的知己，要好好地珍惜和爱护啊。 谁左右？前途在你手，你找到没有？常言道强壮，少不免逆流。人犹若似水，却可以载舟。命运会厚。锻炼你身手，但勤劳是你的最佳老朋友。得失只一念，风景不转，心境转，烦恼来自偏执，一切也已乱。风吹草动，命途乱。 出了平常心再脆 一首歌，来自刘德华《常言道》。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是没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嘅时间嚟到六点十六分，继续收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今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噶，最高嘅气温大概二十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展望明日咧就再度转冷，今日随后几日大致咧都系天晴同埋干燥，早晚咧都系寒冷噶吓，天文台用寒冷个字咧，咁啊所以。呢几日嘅时候啦，咁大家咧都一定要留意住啦。好啦，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咧就78%嘅早上嚟嘅。咁啊，继续咧都有晨光第一线，一齐咧喺 Coffee Time 嗰度咧就睇睇咯。嗱，工展会大家都知道咧，咁啊个反应都几好啊吓，咁啊有啲人就话到咧就旺丁又旺财，咁当然有好多人咧都有去买嘢啦，咁啊就算天气寒冷啊吓，咁啊其实入场嘅人次咧亦都相当之唔错，咁啊话到有市民咧就系、买入啊价值千元嘅，譬如嗰啲火腿啊。有啲咧就會話到啦，嚟緊咧聖誕節都會喺度添置一啲嘅新品，去到咧就係放喺屋企，咁啊應下節嘅。有啲人又話呢個天氣咧去買就最好啦，因為又唔使驚太過熱。嗱，我咧就唔知道你有冇去到啦，咁啊但係咧坊間都有幾多嘅消息就話到今年嗰個價格咧算係都係唔錯喎。为期24日嘅公展会咧，其实喺16号嘅时间啦，今日都已经系开咗噶啦。啊，虽然第一日咧就天气寒冷，咁但系仍然有唔少人咧去嗰度咧就首购以及咧就买嘢嘅。而家香港啊，夜晚啊多咗好多活动啦，亦都咧就系有夜市啦，譬如庙街又有夜市，有好多唔同特色嘅小食，咁啊又有公展会可以俾大家咧就去嗰度买下嘢。去买啲超值货品啊！咁啊，今年咧就多咗啲价格咧，就唔单止咧就即系好似以往咁样啊，只系做平，而且仲做咗一啲譬如公展会嘅限定嘅一啲嘅价格嘅，咁所以咧大家都会觉得咧唔错，佢嘅意义咧感觉上好似更加大。有零食店嘅经理就话到啦，生意额咧就比上年啊好咗15%噶，咁啊扬言就话到喂补货补唔切啊！即系客人去买嘅时间咧，就唔好意思，我哋今日呢啲货咧就啱啱咧就卖晒， 唯有就第二日就去了。今日好多人都会觉得咧，今次咧就创造咗多一个咧就夜缤纷嘅去向，同时吸引到唔同嘅背景啊、年龄层咧就去到公展会都系一个习惯嚟嘅。而且香港人啊，去公展会咧都已经呢个习惯维持咗十几年噶啦。特别记得以前喺公展会嘅时间啊，特别亦都喺除夕啊咁，甚至乎可以喺场入边倒数。咁啊，有员工同埋市民咧，咁啊以前嘅时间亦都会开香槟庆祝嘅。咁啊叫做希望主办方啦，睇下会唔会又考虑一下。用翻呢啲嘅方法咧，咁啊继续吸引更加多嘅人流去到呢一个嘅公展会。啊，佢哋更加话到，咁啊有好多客人咧，消费力其实都高嘅，每一次咧都系买几箱几箱咁样去到买嘅。有售卖保健食品嘅负责人就话到，今年嘅人流就比上年就好啦，唔担心咧就生意受到咧就系北上嘅风潮影响，因为香港人北上咧好多时都系一两日嘅啫，咁但系公展会咧有成24日嘅日期噶，咁啊相信咧一定会有机会可以去到公展会嗰度咧就参观，所以咧亦都希望各位嘅香港人留翻喺香港支持咧嗰啲靓啊正啊呢啲嘅香港货品，咁啊可以带动香港嘅消费啦。 窗前的月光把夜空都给点亮，坚定的信仰，赤手内心的善良，人类的心声有太多欲望，天真被捆绑，孩子的愿望简单的让人惆怅，我们都前往快乐原始的理想，儿时的志向，年少的轻狂，不知不觉被世界裹成世故春阳，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关心倔强，轻描淡写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是人没有翅膀，离开了家乡，编织自己的梦想，我试着模仿大人的坚强，就算泪水不相信就淹没，写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理直气壮，心里很慌，受了点伤也不投降。 晨啊，朝头早六点二十四分，有殷济如嘅作品叫做《惯性倔强》。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生活博士又同大家讲下眼镜咯，眼镜喺香港嚟讲咧，的而且确系唔少人系会戴嘅，咁啊而且仲有好多嘅小学生都已经咧就系戴眼镜啦。我自己都系小学生戴眼镜嗰批朋友嚟噶，我记得我好似系唔知四年班定系五年班咧就开始戴眼镜嘅。啊，佩戴眼镜咧，今日需要咧就系配备眼镜盒同埋眼镜布，或者有啲人咧就中意用眼镜袋嘅。不过咧，眼镜布咧其实咧啊，有研究就话到，有专家指出，眼镜布唔系用嚟抹眼镜嘅。点解咁讲咧？咁啊，专家就提醒啊，如果眼镜布啊，我嚟抹眼镜嘅话，可能会令到嗰个眼镜咧就镜片咧就变花，越捽咧就会越蒙嘅。咁所以咧，应该点样做呢？今日生活博士咧可以同大家一齐咧就睇睇啦。眼镜布真正的功能咧，原系用嚟包住副眼镜噶，避免镜片咧就系同呢个镜盒或者咧就镜袋产生摩擦。咁至于镜片若果污糟咗咧，咁啊应该咧就系用嗰啲清洁剂或者冻水咧去到搓洗下佢。嗱，若果屋企有嗰啲譬如超音波啲清洁机咧，即系眼镜布嗰啲揿个滋嗰啲咧，咁啊当然系最好啦。洗完之后咧，就再用嗰啲干净嗰啲 tissue 咧，就将个水分充分咁样咧，去到吸干佢。啊，佢提醒啊，头先话咗洗咋，冇话到用呢一个嘅番碱啊、碱液啊、沐浴露啊呢啲噶。因为酸性或者碱性嘅清洁剂咧，系有机溶剂，咁啊有机会咧就可能会令到镜片上面嗰个镀膜咧，镀膜啊就脱落嘅，咁啊会喺嗰啲即系嗰啲肥皂啊。嗰啲碱液咧就會喺呢一個嘅鏡片嘅空隙上面咧就留低嘅，所以咧就用特定嘅叫做洗眼鏡嘅配方，先至可以洗乾淨呢個眼鏡嘅。洗眼鏡可能呢位朋友咧的而且確係專家嚇，不過可能好多人都會話噶啦，唔緊要啦，副眼鏡啊粗大啊，適隨轉變。 為何平靜到最後也會顫抖？为何华丽到最后也会变丑？恨时间不会退后，但回忆多么深厚，岁月流过了不可补救。与你分开之前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在追究。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预备暗中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互搏斗。最累到最后也会扬手，原来承诺到最后也会失手，任时间掌控宇宙，或回忆根本虚构，岁月埋葬了不可拥有。与你分开之时，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要怀旧。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现在已经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在聚首，爱是放，爱是守，共是合奏。与你分开之后， 定能够顺着那生命无常中放手，当思念继续循环永久，让往事被时间蒸留，如何分开之后还是朋友，慢慢学习爱恋这多元宇宙，待各自有新伤口便看透。 一首作品嚟自坤哥吴业坤，《分手前中后》。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在北京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习近平和另外三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会见他，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他汇报五个重点工作，包括一系列抢人才、抢企业的政策成绩，出年年内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等。被问到述职形式改变是否代表港澳工作升格，李家超说，有关安排有利于建设行政长官对中央政府负责制度的机制。对于习近平说对香港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会不会对外资有提振信心作用，李家超相信习近平充分考虑本港多方面优势，相信可以产生积极作用。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深夜发生 6.2 级地震，在甘肃和青海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在积石山县县城周边部分平房倒塌，其中大河家镇有三个村部分房屋倒塌和人员被困，消防等救援人员陆续到场救援，并且将伤者送院。初步统计，积石山县有8个人在地震之中丧生。甘肃兰州和青海多地震感强烈，其中青海省海东市部分村庄停电，文和县和循发县有2个人在地震之中死亡，另外有39人受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宣布，美国正是同其他国家组建一支海军特遣队，以保护在红海水域航行的商船。奥斯丁在从以色列前往巴林的时候说，参与的国家包括英国、巴林、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塞舌尔和西班牙。这支由多国参与的特遣队将会在红海南部和亚丁湾进行联合巡逻。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以来，支持巴勒斯坦的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在红海袭击和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几间国际航运企业先后宣布暂停在红海航行。伊朗部分加油站发生故障，燃油供应暂停，伊朗指责是以色列和美国发动网络攻击造成。伊朗石油部副部长、伊朗国家炼油与销售公司首席执行官萨拉里说，由于燃油销售系统和在线支付功能出现问题，伊朗60%的加油站已经中断燃料供应。石油部长欧吉说，系统遭到网络攻击，并且将问题归咎于外部势力，说以色列和美国在其他方面遭受打击，所以试图制造麻烦。总统莱希下令调查事件，并且敦促立即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听日再度转冷，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寒冷。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 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冬至大过年，家人大过天。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我最想就是叫我表妹记得带埋佢个仔，即是我的表姨生仔，亦即是成个皇家辈份最小那个豆爹回来吃冬至饭，因为有佢在度，成家人都识得心心眼，而且还争住买玩具俾佢添。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幸福团圆。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第五台的暖流将会直达大西北，将快乐、关怀同祝福透过表演加游戏连随礼物，一次过送晒俾到时嚟支持我哋嘅五台之友。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好啦好啦，继续朝头早嘅6:36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听众你哋好啊，今日咧又冇 Vicky 啦，冇船仔啦，咁啊得白元浩一个，咁啊好彩咧都有听众陪住我一齐倾下偈，如果唔系真系自己讲嘢自己笑啦，咁啊麻烦啲。啊，今日咧揭下揭下嘅时间咧，见到咧就外地方面一名美国嘅女子啊，好啦，咁话到佢咧，佢双眼啊真系厉害，点解咧？独具慧眼。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喺呢嗰啲叫做夜冷市场啊，嗰啲即街边嗰啲咧，咁佢咧就用咗咧就大概$4嘅美金，即系差唔多$30啦，28-29嘅港纸啦，咁咧就买咗一个咧就玻璃嘅花樽。好啦，咁喺翻屋企嘅时候啦，翻到屋企嘅时候，跟住佢咧就上网咯。佢咧就揾咗好多有关呢一个花樽嘅，譬如花纹啦。佢哋嗰个嘅制造啊、年份啊、出处啊呢啲，揾翻好多咧有关呢个花樽嗰个嘅背景同埋历史。好啦，揾下揾，揾下揾，佢揾到咧，竟然间咧就系知名嘅意大利建筑师，咁啊译名叫做斯卡帕嘅作品嚟嘅。咁啊，佢于是乎咧，佢都醒啦，佢咧就预约佢就联络翻嗰个拍卖行啦，再揾拍卖行咧，又真系又再鉴别多一次。拍卖行睇下睇下之后咧，真嘅、哦，觉得佢真系揾到一件真嘢、哦。于是乎咧，就拍卖行自己本身咧，就以啊几多咧，就以$107,100，即系你计翻港纸咧，其实都成可能差唔多挨近$800,000嘅港纸咧。咁就买咗呢一个嘅花樽，咁最后呢辗转间就卖咗俾欧洲嘅一啲嘅私人嘅收藏家。 好啦，咁呢一位嘅女士啦，咁佢自己受访问嘅时间啦，佢就话到啦，佢经常咧都有行呢啲叫做夜市场嘅习惯嘅，咁咪就感觉得到咧，睇下睇睇下睇，觉得呢一件简直咧出于污泥而不染嘅艺术品，于是乎咧就觉得要一定要将佢买翻去。佢觉得咧呢一件嘅物件咧，初头个价格啦，嗱佢就用$4买翻嚟啦，佢初头个价格咧就觉得应该系可以卖到$1,000-$2,000噶，咁但系咧就唔知道几多嘅，咁即系其实佢亦都有惯性咧，喺嗰啲叫做市集嗰度咧就揾嘢，然后就揾一啲咧就价值连城嘅物品就继续转售嘅，呢个可能佢工作啊吓。咁当然啦，佢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但佢注意到咧呢一个花樽嘅底部咧就有一个嘅 M 字噶。於是乎咧，就懷疑可能代表咧就威尼斯附近嘅地方啦。咁亦都見到咧，就呢一個玻璃製品聞名嘅意大利島嶼啊嚇，叫做穆丹諾。咁啊，網絡上面咧曾經亦都有人話到咧，呢一件嘅物品咧就有少少似頭先提及過嗰位斯卡帕嘅嗰種嘅作品嘅風格。於是乎咧，佢先至咧就膽粗粗咧去到揾呢啲嘅拍賣行啊，估唔到咧對佢嚟講，今次呢個咧就真係叫做發咗個小財啦。竟然間咧就揾到咧就係一啲嘅珍貴嘅藝術品啊嚇，咁而著名嘅建築大師咧去到做嘅。其实最近呢几十年啦，无论喺世界任何地方啊，都有好多人咧会攞住唔同嘅艺术品咧，就去到拍卖行或者去啲嗰啲嘅辨别行啦，去到叫佢哋帮手鉴别一下，到底自己所买翻嚟嘅或者自己本身屋企嘅物件嗰个价值系有几多噶。咁当然，如果你拎去鉴别嘅话，你嘅心态就梗系觉得喂，我呢件已经系好嘢，所以就需要你去鉴别一下睇下几钱啦。有阵时鉴别咗翻嚟，原来话俾你听，原来唔值钱嘅，咁你又会失望。所以咧，近呢一段嘅时间啊，原来咧都有好多人咧去到咧就系处理呢一啲嘅工作噶。嗱，艺术鉴定嘅专业咧，其实有啲面对住好多唔同嘅任务噶。啲业务时嘅时间咧，原来佢哋嘅工作系可以分成三部分噶。第一部分就系要追查翻嗰个艺术嘅历史啦。先要找清楚呢件艺术品的历史是啲乜嘢，跟住咧第二部分咧就可能要找下嗰个嘅来源，而且仲要用尖端嘅仪器去到咧就辨别一下到底呢件艺术品佢所用嘅材料是啲乜嘢咧。然后咧艺术历史学鉴咧就一定要有呢一啲嘅叫做知识啦，将头先所讲嘅艺术历史啦、来源啦同埋材料去到咧就做一个专业嘅分析。然后咧就断定呢一件嘅物品佢到底真确性有几多，再开始咧就定一个嘅价格啦，所以咧系非常之专业噶。如果系发现咧系一啲譬如珍品啊，但系冇咗个艺术品嗰个嘅出世纸嘅话咧，呢啲嘅公司譬如一啲可能大啲嘅国际性嘅公证行啦，咁亦都可以咧就系出翻一张嘅证明书噶。咁有翻呢一张嘅证明书嘅话咧，咁无论系以前嘅一啲嘅书信啊，或者好名人嗰啲书信，譬如拿破仑书信咁样，又或者一啲草图、交易记录、照片，甚至乎就头先提及过嘅艺术品啊，亦或系画册啊，各样嘢咧都可以咧就系做翻一啲嘅证明啦。佢哋咧就好似咧，好比一个嘅艺术嘅伪造大师级一样，可以咧就辨别出好多唔同嘅嘢噶。咁当然啦，你话呢个世界上仲有好多唔同嘅职业嘅，包括咧就系有去到帮人冒签名，亦都有啲咧就系辨别冒签名嘅工作噶。呢个世界好大嘅，所以咧我哋都可以向住唔同嘅方向，好好地发展一下自己嗰个嘅才能，揾啱自己所向发展嘅路向。 晨光百科， 好啦，早上嘅6:43，晨光百科，咁啊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先。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噶，最高嘅气温大概2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北风。展望明日再度转冷嘅咯，咁啊，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晚都系寒冷。而 家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就 77% 的早上来的。今日朝头早见到那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呢就是属于2至到 3, 所以空气方面呢都是属于好的。空气固然之好啦，亦都唔算得系相当之寒冷。咁但系我哋好多时咧去睇一啲嘅表演啊、演唱会啊，我哋都会见到一啲干冰所做出嚟嘅烟雾嘅。冇错，嗰啲烟雾咧系干冰做出嚟噶。好啦，咁到底呢啲干冰嘅烟雾系点样做出嚟呢？我哋就要逐个逐个步骤去到了解啦。干冰系由二氧化碳去到形成嘅、哦，对于二氧化碳咧施加一啲高压力，二氧化碳咧就会变成液体啦。呢个咧系一个化学嘅作用。如果喺呢一个嘅形态底下，突然之间减弱呢一个压力嘅话咧，就会变成好似雪一样嘅一粒一粒一粒咁样嘅形态啦。再将呢啲嘅一粒一粒嘅形态压制成为一块一块嘅话咧，原来咁样就会成为干冰噶啦。好啦，我哋已经了解咗干冰嗰个嘅制成咯噃。二氧化碳咧喺一般嘅压力底下咧就会变成气体嘅，咁啊因此干冰咧唔会成为液体，而系直接咧就成为咗气体，跟住咧就会散落喺呢个空气入边。呢、这个过程咧。其实在这个化学的名词上面我们可以叫它做升华。想下以前读书的时候真的好像读过升华这个字的。但 form 几读呢我真的不记得了。好了我们再了解多一点。干冰的温度大约就是负80度的是零下80度。所以咧，有陣時候如果你啲蛋糕啊，以前咧就會多啲嘅呢類型嘅乾冰，而家嗰啲乾冰包咧，其實就已經包住咗噶啦，咁啊亦都係用咗上嚟係安全嘅。我記得以前咧，即係買啲蛋糕嘅時候咧，佢真會擺嗰啲一塊塊嗰啲乾冰落去嘅。咁啊細個有試過貪玩咧，咁啊拎上手啦，屋企人就會同我講：，你拎上手咧就唔好拎咁耐啦，掂一掂好啦，佢會灼傷你噶。以前咧就唔好明白，就会觉得灼伤呢个字咧，应该系用喺热嗰边嘅。原来太过冻咧，都一样会噶。嗱，干冰嘅温度大概咧就系负80度啦，所以咧就会冷却周围嘅空气。冷却咗周围嘅空气嘅时候咧，就会将水蒸气变成水滴或者冰粒。喺呢啲嘅粒子睇起上嚟嘅时候啦，嗱，即系头先所讲嘅，水蒸气变成水滴或者冰粒。呢啲粒子睇上嚟就会好似系白色嘅烟雾啦。咁如果喺一啲舞台，甚至乎系特别嘅场地，我哋需要咧就系将呢啲嘅烟雾咧喷出嚟嘅话咧，咁点咧？佢净系将佢侧边嘅环境咧就变成咗啲烟嘅啫。咁于是乎咧就可以加上一啲嘅，譬如风啦，即系简单啲嚟讲啦，用一啲喷射式嘅装置，令到啲风咧就将呢啲嘅烟雾喷出嚟。又或者是用其他不同的装置，简单一点就例如是风扇，发咁样，咁用咗呢啲嘅空气嘅对流方式，唔同嘅对流方式啦，就可以令到呢个干冰嘅烟雾咧喺舞台上面或者喺唔同嘅表演场地上面变成咗不一样嘅效果啦，就是我哋而家成日睇到嗰啲嘅效果。咁当然啦，处理嘅时候咧亦都要小心、哦。咁而家处理呢一类型嘅二氧化碳咁叫做烟雾啦，都有好多唔同新嘅方法啦。咁啊唔系真系摆粒干冰喺度嘅，但系用翻相同嘅原理去到理解再进化咧，咁我哋今日先至可以睇到咁多有趣嘅事情、有趣嘅画面啊吓。所以咧都系好事嚟嘅。了解多啲之后啦，咁下次你会见到呢啲烟咧，你就唔使惊行过嘅时候会俾佢绿亲啦。反而行过嘅时候，由于佢温度急速咧就上升翻，所以你应该会感觉得到，好似有一种喂凉凉啲嘅感觉噶噃。呢啲咧就系干冰形成嘅密码啦。

係飲酒啊， 係 啊，仲要飲到爛醉啊。咁、 嗯、 傳說咧就係、是、當時咧，其實好多因為勞動階層咧，佢哋冇乜好多假期嘅。 嗯， 咁而聖誕節咧，亦都係少有嘅假期咧，佢哋就啊啲男人咧就攞住自己嗰啲人工啦，就去酒館嗰度賭錢啦、飲酒啦。加州歷史學家咧，佢就話過咧，當時咧經常咧會見到啲老婆咧攞住個戰艇啦， 衝入去揾老公啊， 揾老公啊，即係去啲 pub 度咧，喂拉個爛醉咗嘅老公，同埋佢哋輸剩嘅人工啦， 同埋可能飲剩嗰半支酒啦， 係啦，咁就翻屋企啦。咁所以咧當時咧亦都有一個叫做節制運動嘅興起，咁就一啲唔中意飲酒啦，或者覺得飲酒呢樣嘢好 傷身。 系啦，好唔健康啦，同埋有损社会风气啦。咁所以咧，佢哋就开始咧 encourage 人哋，即系就开始鼓励人咧去饮圣诞茶啦。咁呢啲人咧就系希望咧将圣诞呢一个节日啦，就由饮酒狂欢啦，改为一个咧系一个更加家庭聚会式嘅一个活动。咁、所以佢哋就开始咧搞好多好大型嘅圣诞茶会啦。咁呢茶圣诞茶会咧，亦都同我哋 afternoon tea 咧嗰种嘅文化去结合埋一齐啦。咁所以咧，大家就会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啊，装饰晒好靓啦，有一些小三文治啊、小食啊，跟住咧就是会一起饮茶，咁甚至乎有些茶会是大到咧可以四千个人咧， 哇， 系啊，四千个人一起饮茶啦，跟住我谂啊，佢究竟点样煲咁多水啊？ 个厨房一定好大啊！ 系啊，厨房一定好大啊！咁但系咧，圣诞茶咧同我哋而家即系中式冲茶梗唔一样啦。系、啦，通常咧会用一啲石兰红茶啦，或者系阿萨姆红茶咧做嗰个基调。 系下底嚟嘅呢个 下底嚟嘅系啦。咁但系咧 on top 咧仲会加好多唔同嘅 topping 嘅。咁、譬如好 common 嘅会用到肉豆蓋啦， 都系用翻圣诞红酒啊咁样一啲嘅材料喺入边。 系啦系啦，譬如丁香啊，我哋肉桂啊、八角啊，同埋有啲叫多香，即系好似系 all spice 叫做，咁一啲系叫甜胡椒啦。咁啊咧会用个茶咧，首先系浸咗佢先嘅。咁我哋通常咧浸茶咧，我哋买翻嚟个茶咪好多时候茶包嘅。咁我就建议咧就尽量唔好用个茶包袋，因为佢会其实限制咗个茶叶舒展嘅空间啊。咁你可以买翻啲咧有滤网嘅茶壶啦，咁可以等嗰个地方咧空间咁大啲嘅。咁、你可以浸泡或者系煮嘅方式都得嘅。咁如果你中意啲香料味浓郁啲嘅，咁煮嘅方法咧，香料咧嗰个基调嗰啲层次感会更加丰富，更加明显。咁、但系如果你话屋企冇煮茶，咁好少人会屋企有系啦，无啦啦去煲茶啦。咁你用浸泡都 OK 嘅。咁、我哋用茶叶啦，咁可能浸几分钟，等佢开始浓郁之后咧，就攞走个茶包。因为如果茶包咧继续系同啲香料一齐煮咧，佢好容易会苦涩味太浓。咁你攞走咗个茶包之后咧，就可以加入咧我哋头先讲嘅香料。咁其实嗰、那个味道就其实你可以自己好似執藥咁樣啦，即係你鍾意濃啲淡啲咁可以自己調整。但係譬如八角嗰啲係真係濃味嘅，唔係個個鍾意嘅，咁你可以唔加都冇問題嘅。咁但係譬如有啲留意返啦，丁香嗰啲呢，因為佢細細粒，咁最好就隔走佢、就唔好最後個杯茶入面呢入面有粒丁香，因為有啲人一飲呢可能會卡住咗喺喉嚨啦。係啦係啦， 所以呢個都要小心啲啦，倒落個杯度嘅時候。 係啦，冇錯啦。咁我哋浸嘅時候就可以加埋頭先講嘅香料，甚至乎有啲人中意加新鮮蔬果都得。 哦， 係啦，譬如蘋果片啦， 檸檬片得唔得㗎？ 檸檬我就覺得酸得滯，係、啦、 嗯， 你可以加橙皮，咁、你就揾個嗰啲刨咧， 刨少少落去。 但係你就刨嘅時候就唔好刨得太入， 唔好刨到啲果肉。 係啦，你刨到白色嗰陣咧會苦啊。 哦，系啊， 系啊，会苦啊，咁所以咧，其实系刨外面橙色嗰阵，系啦，见到果肉，见连个果皮都未入到最入， 哦，白色就唔好啦， 白色就唔好啦，咁就苦嘅，咁苹果就冇问题啦，你就直接切片啦，咁最后如果你想靓啲嘅，你可以加成条嗰啲肉桂条咧、当系搅搅棒咁样就，哇，好 Christmas 啊！ 我想问一下饮出嚟系咩味道嘅咧？ 饮出嚟咧都系暖粒粒啦，有少少好似苹果批嘅味。 哦，有苹果批，因为有肉桂。 其实佢系啦系啦系啦，因为肉桂或者加啲水果干咧，你个感觉系有少少好似食紧苹果批。咁当然唔系exactly 一样啦。咁但系圣诞大餐嘅时候，其实饮下呢啲茶都会帮助消化咯。 我觉得系比饮暖嘅红酒咧更加健康添。 咁绝对系啦，尤其是而家咧好多 covid 之后咧，大家都真系。饮少咗好多酒，咁但系留意翻，因为啲香料咧，佢啲保存期限都会有嘅。咁、其实同茶叶一样啦，存放咗超过两年嘅一啲香料啊，咁可能有机会你做出嚟嘅效果就会差啲啦。 咁今 个圣诞节咧，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平安夜试下制作呢一个 Christmas tea 嚟到去饮下，同屋企人一齐食住件饼，又或者食住件蛋糕，一齐享受一下啦。 好啦，朝早嘅时间嚟到6:59啦，转头咧会分途广播，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转头7:00翻嚟咧，我哋喺二台嗰度再见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嘅7:08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嘅，咁啊17度嘅气温啦，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陪各位听众咧一齐睇睇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噶，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一张通告咧就讲到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嚟到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直播室入面呢除咗白元浩喺度之外啦，交通天文台亦都有啊 ,Didi 喺度。 早晨啊小白。 咦 ,Didi 今日嘅装束咗。咦，圣诞树嚟噶咯，今日开始已经系圣 诞树，我又唔系好够，我成日自己买啲衫咧都冇留意图案噶，即系留意个款式嘅啫。我中意穿晒窿啊嘛，不过而家咧就唔着得咁多穿窿，即系里面着定底衫先，因为冻天气， 咁咪好咯。仲有身材可以着喺穿窿衫， 梗系唔系啦，遮住咋？ 点会啊？ 会有身材着贴身衫嘅女性，嗰啲我哋呢啲咧已经开始咧肥肥地咧，就真系唔可以着贴身衫啊？ 系咩？ 系啊， 我见你仲 keep 得好好、啊、喎。 OK 嘅，一般啦。 仲谂住开个环节，等阿 Didi 讲下嗰啲保养心得添。 系、哎、留翻超 B， 超 B 超 B 系讲靓嘅，讲美丽嘅、啊，你系讲保养嘅、 哦。保养都系好似你咁，你都保养得好好啊，心境开朗啊， 心境开朗啊， 笑多啲啊， 系啊，笑 啊，冇多啲烦恼啊。 笑真系好有用喎、 啊。啊，系啊，所以有个叫 Happy 大笑操，你有冇听过？ 啊，有啊，有啊，有。 系啊，原来 咩大笑瑜伽嗰啲都有好多啊。 系啊，可以真系可以治疗噶、啊。不过咧、啊，原来都几好玩啊，成班人无端端喺度笑咧、啊，其实咧真系几好笑。 系啊，即系由你原本。佢就谂，我点样可以笑呢？跟住你跟佢嗰个笑嗰个练习啦，哈哈哈咁样啦。跟住全部人一齐哈哈嘅时候咧，你已经觉得其实件事几好笑，跟住你就唔使特登扮笑噶啦， 你都已经会笑。引导到噶， 系啦， 系咪啊？同埋有时睇啲媒体咧，啲人忍笑都忍得几辛苦噶。有啲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啦，我都中意睇噶。诶，人啲人咧就考验自己，做啲好荒诞嘅嘢。 有啦，系咪啊？ 但系我好快脆咧，就忍唔住笑，因为我人咧好容易笑又好容易喊咧，所以咧好难忍嘅。 系 我试过见到啲唔系咁好嘅嘢咧，都喺度系咁笑笑笑。我试过一次入 lift 啦。 因为交通唔系太多重点，所以我哋可以倾下偈先 讲 交通。 随便随便。 咁一入 lift 咧，就见到一啲好好笑嘅嘢啦。咁其实佢哋觉得唔好笑啦，即系当然我先生同我个仔觉得唔好笑啦。咁但系咧入 lift 都一段时间啦，好似去个亲戚嗰度都几，佢都住得几高啊、 嗯。 一入 lift 期间咧，我见到嗰个男性咧做一啲嘢咧系好好笑，但系咧当然啦，其实好冇礼貌嘅，但系我都系忍唔住，系咁笑咗好耐。一出 lift 咧，嗰个男人当然系用啲好唔友善眼神望住我，跟住我另外嗰两个就话：你都傻笑乜啫？乜好笑啫？所以都成日俾人话咯。 系咁啊，唔好理啦吓。总之啊，自己快乐嘅时候咧，有阵时保持心境开朗，都系叫做保持青春嘅一个窍门。 都系啦，总之系开开心心啦，翻工开开心心啦，都好噶，啲听众都感受到你开心。 系啊，嗱，今日都19号咯， 系啊，就嚟圣诞咯， 系啊，圣诞之后又新年咯， 系啦，我最想就系问下你两位公子咧，放假未？ 未啊， 啊未放， 佢啊今日都仲翻学噶。 哦，因为琴日我见到路面少好多车，我谂住开始放假，今日都。 佢哋应该 开圣诞 party 系嘛？ 好似就快，我记得我寻日喺啲旧墟嗰度啦，就好努力咁搜罗啲糖果。 哦，因为俾两个 系啊，俾佢哋就拎翻学校咧，就分俾啲同学仔。因为而家咧都好多规则要遵守， 系啊，即系好似交通咁咯。 系啊，买糖嘅时候咧，以前会自己，譬如圣诞 party 买咩菠萝肠都有嘅。咁佢哋之前 picnic 就有做啲菠萝肠，咁、但系又份量唔可以太多。因为嗰啲叫做一打开咧，就已经系大家可以攞嚟食嘅食物咧，就唔可以整太多。咁如果要预备多啲嘅咧，就全部都系要独立包装。 啊，系啊。 咁所以就要顾及嗰个卫生咧。咁所以寻日我自己搜罗嗰啲糖果，独立包装嘅糖果咧，哇，都要啲时间嘅，原来。 啊，梗系啦，你唔可以立乱买。 系啦，你去嗰啲叫做连锁嗰啲咧，又买唔到你想要嘅嘢嘅。于是乎要去嗰啲旧式嘅。类似系杂货铺，但又有糖果卖嗰啲地方。 哎呀，好得意嘅！你有冇睇下而家有啲怀旧嘅士多咧，专系买翻啲怀旧食品。 系啦， 有翻我儿时嘅感觉。 系啊， 啲乐富都有啊，几得意。 咁所以要去翻嗰啲地方咧，先至买到嗰啲，譬如独立包装嘅棉花糖啊咁样，咁会卫生啲咯。咁学校睇落去又安心，其他家长见到嘅时候又会觉得系好啲嘅咁。 系啊， 因为始终疫情啱过咁，过咗冇几耐啦，咁但系大家心入边咧对嗰个嘅叫做。叫做衛生意識咧，的而且確提高咗 好多咯。同埋好似你話菠蘿腸仔嗰啲，始終都係濕立立咧，都冇方便。 冇錯冇錯。 咁又獨立包裝，對小朋友嚟講咧，當然咁就好啲咯。 冇錯啦。咁雖然即係環保同呢一個衛生啊。永远都会有个好强嘅较劲嘅， 因为世界好难两全其美啦。 唔喺度讨论啊呢个吓， 有冇我哋都冇得讨论，我哋唔系专家，真系唔知点样先。 我哋讨论下呢个出边嘅交通情况先。 好啊，咁啊呢个交通真系几好噶，而家暂时咧咁多条隧道咧交通咧都系正常嘅。咁至于咧路面方面咧比较车多少少咧就喺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泥围对出嘅。咁另外咧都系个水管急收啦，上乡道啊土瓜湾嘅上乡道啦，去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九龙城道至到炮仗街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嘅。咁、另外啦，另外公展会咧，大家咧都知道，嘟一声，哎呀，我唔记得咗， 紧急嘅，可能有紧急嘅交通消息咯，系啦。 然后今朝早开咗声添，唔紧要，就系有紧急交通消息。原来系咩事咧？同大家讲嘅紧要嘅，所以咧， 系，请讲，请讲。 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咧封闭，哦，唔怪之塞车啦。所以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噶。咁再讲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嘅， 都几塞喎。 系啊，开始塞噶啦。 系咯系咯。 咁啊，始终都系主要嘅道路啦，你知啦。 我即刻开个地图，你睇下都成条红色喺度。 系咯，几犀利，可以报埋交通，一睇就知道。 唔系噶，嗱，地图我都唔尽信噶。 啊，当然啦，我哋夹埋运输处。 冇错啦，咁你叫我睇完地图之后，仲要自己开个运输处网页，咁我懒啊嘛。 咁啊系，你报俾我哋知咪得咯，我哋同你 fact check。 最好嘅方法就系听翻我哋嘅交通消息。 啊，冇错冇错。真係非常之捧場啊！ 梗係啦。 咁另外講翻啦，相信你都知啦，銅鑼灣有公子妹，但係都要提一提大家咩時段咧？有啲路係封咗做行人專用區嘅，由下晝4点至到午夜嘅12点啦。咁就景隆街以東嘅洛克道啦、東角道啦，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幾里佐治街咧，都係劃為行人專用區嘅，就係咁啦。 嗯，咁交通方面大家留意住啦，屯門公路咧就有啲擠塞啦。 屯興路以外冇。 係啦，咁所以如果大家要使用呢一條道路嘅話咧，你一係就趕時間嘅，諗下其他。方法啦，即系行第二条咯，系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就要多啲嘅耐性啦。 希望快啲清理好啦，清理好我哋盡快同聽眾講啦。咁另外咧，想同大家講啲開心嘢喎。嗱，有活動，我成日覺得咧，其實香港人咧，即係做咗好多活動咧，都要俾推廣俾大家知嘅。今個禮拜有好嘢，就喺赤柱廣場咧，就呢個聖誕嘅市集活動。 哦， 咁當然影響到咩啊？交通啦。 係啊，係啊。 係今個其實唔係今個禮拜六日添啊，佢呢個活動咧係星期六開始，即係23號啦，至到26號星期二嘅。 係。 星期六。 啱啱踩曬聖誕節嗰啲時間喎。 咁所以大家去開赤柱嘅話就要留意啦，因為佢有封路。介乎赤柱村道至到赤柱广场之间嘅一段赤柱新街咧，就会喺每日嘅上昼11点至到夜晚嘅6点封闭嘅。咁、因为点解会咁样讲咧？因为呢个赤柱新街附近嗰条道路咧，都几多人去嘅、好似我、我逢假日咧，好多时候我都好中意去赤柱行。我觉得佢有一种怀旧 嘅 感觉， 系 同埋喺啲餐厅食得都好舒服。 系 系嘛，同埋睇到好多外籍人士又好啦，咩总之好多唔同地方 有少少嘅感觉，系好似去咗个短 trip 旅行嘅。咁啊，所以令人。即系放松下嘅感觉啦， 系啦，咁所以留意一下呢一段嘅赤柱新村咧，喺每日嘅上昼11点至到晚上6点封闭嘅，咁就系星期六开始啦，至到星期二嘅。咁另外啦，咁啊当然啦，好多人都唔会话揸车去噶啦，咁、会搭公共交通工具啦。咁所以城巴63号、65号、260号啦，同埋专线小巴40号、40号 X 啦，同埋52号咧，都会喺上述头先我讲嗰段时间咧，就会加强服务嘅。咁好啦，搭巴士嘅朋友要留意乜嘢咧？嗱，你搭开呢个14号。63号同埋73号去呢个赤柱村嘅咧，就要留意啦。因为本身喺赤柱村道，赤柱村巴士总站对出咧，呢个站咧就会暂时封咗，因为封路嘛，就会搬咗去隔篱咧。呢个赤柱村道近住赤柱警署对出噶啦。 唔知远唔远咧？ 应该都唔会太远嘅，咁大家都要知啊。 系啊， 咁啊，应该就系唔会太远。 我都系嗰句啊，个原先个巴士站个位咧。佢一定有張告示喺度俾你嘅。 冇錯，咁但系搭開可能平時好似我哋有時搭巴士入去啦，啊平时喺开呢个站落噶嘛，太紧张。平时喺开呢个站落噶嘛，点解突然之间会搬咗去隔篱咧？最好笑就系咧，一擘大眼见到，咦？可能佢唔会太远嘅，咁、但系都始终唔同咗个地方啊，你就会觉得系咪我瞓过笼啊？唔记得落车啊？ 哇，系嗰一下个心仔嚟一嚟嘅， 因为试过， 又或者赶时间，你谂住我冲去个站上车，一去到嘅时候。封咗嘅， 巴士改咗路或者巴士站封咗，咁你以为自己咧就唔记得咗落车， 系啦。咁 虽 然巴士站都有张公告咧，定会贴喺度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赶时间，你去到先慢慢去抡嗰张嘢，慢慢读下嗰啲字啊，睇下佢搬咗去边嘅话咧，嗰度啊嘥你分零两分钟噶，你赶时间就弊啦噶。 好多人都系唔睇噶嘛，即系唔系好留意周围嘅环境嘛，所以留意啦，就系23号至到26号咧，都有呢一个封路啦，同埋巴士咧又有少少嘅迁移咗去远少少嘅地方嘅，就系、咁样啦。咁样啊，讲完呢个啦，有冇谂住会去赤柱行下咁样啊？ 都会啊，因为香港咧有好多地方，其实屋企嘅小朋友都未去嘅。咁佢哋如果俾佢哋知道一下咧，香港其实系一个多元文化嘅地方，我觉得系件好事嚟嘅。因为的而且确啦，我自己住新界啦，咁佢哋最多活动嘅地方都系新界同埋九龙啊。咁如果去下港岛，去多啲港岛嗰边嘅话咧，佢哋就会知道原来有好多唔同嘅。生活嘅方式同埋態度都可以咧，就喺大家同一個香港入邊咧就揾得到嘅。咁我覺得令到佢哋感受嗰個多元文化咧係好重要，擴闊佢哋嘅視野。 尤其是教小朋友嘅態度咯，我覺得外籍人士好得意嘅。可以小朋友咧幾歲，但係佢哋可以咧唔著鞋咁樣周圍走赤柱，你會見到嘅。我成日去見到咧， 其實我屋企附近都有啊， 係咪啊？ 因為我屋企附近咧有玩嗰啲嗰啲。獨木舟嗰啲噶，咁都有啲外籍人士就即已經係村民嚟嘅咧，即係住咗好多年啦。 咁但係近海灘啊嘛， 係啊，咁佢哋都係喺度赤腳咁拎住自己嗰架艇咧，就行出去玩嘅咯。其實嗰刻我見到咧，我個心都打咗個突嘅，即係鄰居嚟嘅， 係係係。 咁但係我都會覺得，哇！你只腳。你唔見有玻璃㗎？ 係啊，你海灘附近都係好正常嘅事啦、啊。但係就咁路面都唔著咧，我就覺得嚇咁得意嘅。同埋佢哋真係好 free 嘅，即係俾啲 B B 咧一兩歲，哇自己行咧。香港唔係噶嘛，香港啲小朋友好緊要啊。哇跌親咧撲埋去，但係佢哋唔係喎。見到小朋友跌親咧，佢哋又唔理喎。個家長又會扶翻上，係好得意。所以好似你咁講，好多唔同文化教小朋友都幾可愛。 冇錯，咁大家就可以喺星期六日嘅時候啊，咁臨近聖誕或者夜晚。香港呢排好多嘢玩， 系啊，咁啊留港消费开心啲， 咁 同埋见到香港热闹啲都开心啲嘅， 系噶系噶， 咪好似我同事咁样啊，佢同我讲话琴晚出咗去玩，哇佢都 OK 喎，原来地方去玩嘅地方都有人嘅， 去边区啊佢？ 去咗油尖旺咯， 哦、 都几开心啊！咁迟啲我同事都会开麦咧，同大家倾下偈噶。 哦，即系佢去咗庙街嗰边啊？有冇啊？ 咦，其實可唔可以俾佢讲下嘢啊？可唔可以啊？ 哦、都得啊， 我哋嘅新同事阿峰啦，去咗边度啊？ 去咗油尖旺去庙街嗰边食嘢。 哦， 阿峰啊， 系阿峰啊，迟啲都会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嗰度咧就出现噶啦。 系啊，咁啊，佢而家先望下我哋，咦 ，OK 喎、啊。 开始报交通未啊，阿峰？ 开始报噶啦、哦，开始报啦，好噶啦，开始报。慢慢就由少至开始少少报，跟住越报越多咁样。 系系系。 咁希望大家都多个新嘅，多把新嘅声，大家都会好开心嘅。咁另外我都想讲讲嘢，仲有冇时间啊？ 好啊，好啊，好啊，讲埋佢。 想讲呢、這个，琴日三隧分流咧，咦真系有成效喎、 啊。 因为最多塞车嘅时间咧就系九点至九点半。 九点到九点半。 西隧，嗯、但系咧分流咗咧东隧同埋红隧嘅交通，因为平时我哋报你都知啦，咁同埋可能就真系路面少咗车啦。第一，第二咧就系、是、分流咗之后咧，就真系红隧同埋东隧嘅车龙咧少咗好多。 哦。 咁同埋琴日西隧系比较挤塞嘅，咁啲人行晒西隧，所以反而西隧多咗车 嘅。突然之间西隧挤塞啦，咁啊唔紧要啦，咁啊啱啦，即系 Didi 同我踢咗个题出嚟咧。转头咧，我哋晨光大学咧就会邀请阿李耀培先生 Ringo 咧，就同我哋讲下，到底喺过呢一个隧道嘅时候咧，自己嘅车或者自己态度上面有啲咩特别嘅地方要注意啦吓。 我哋要留意翻晨光嘅之后嘅介绍咯。 系啱啊，转头嘅咋系啊。我出个 trailer， 跟住我打俾佢噶啦。 好啊，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噶，最高气温大概二十度嘅。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北风，展望啊，明日再度转冷。咁啊，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晚都系寒冷噶。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9%啊。 Pop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边度？边度？ 第五台嘅暖流将会直达大西北，将快乐、关怀同祝福。透过表演加游戏连除礼物，一次过送晒俾到时嚟支持我哋嘅五台之友。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系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晨光大学。 系啦，一个声宣传声带之后啦，咁已经打咗电话咧，就系俾我哋今日啊晨光大学嘅嘉宾啊，嚟自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嘅，早晨 Ringo。 系，早晨，早 发。系啦，咁头先晨光第一线入面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咁我哋交通组嘅同事都已经讲咗，寻日咧喺呢个三隧分流底下咁啊，第一个工作天啦，咁九点几嘅时间就发现西隧系最塞嘅。咁今日既然咧阿 Ringo 都喺度嘅时候咧，就想邀请阿 Ringo 咧同我哋讲讲咯，到底喺呢一个嘅三隧分流嘅时间啦，唔同时段嘅收费或者我哋嘅驾驶态度遇到呢啲唔同收费。我哋应该点样去到面对佢，或者系拆解佢，令到自己容易啲去到适应咧？吓 ，Ringo。 嗱，第一咧，我呼吁所有全港揸车嘅朋友，或者而家听紧我哋揸紧车嘅朋友都好、如果你去到三条隧道咧，特别响嗱，而家七点半以后咧就开始有不同时段收费嘅咯。 系。 咁通常嚟计咧，响三条隧道咧，入口之前咧，佢有个大型嘅屏幕， 系 咁啊，写住咧就系、是。每一種車款當時嘅收錢嘅方式嘅，即 係 或者收錢嘅價格，例如電單車啊、私家車啊、的士啊、商用車嘅、不過我勸喻大家，唔需要再睇呢一個牌啦。 誒、點解咧？ 因為點解咧？嗱，睇呢個牌咧，你就會分心。第一，第二，於事無補，即係話你過咗嘅時間。是几多钱就几多钱，又唔好快又唔好慢又唔好停车，道路安全好重要。 咁啊系，如果你去到嗰个位置，你谂住喂，我想再加多少少力，俾多几啖油，会唔会快啲可以悭翻两蚊？其实都于事无补，因为车就 系 咁多。 冇错，如果大家咧想要知道你过嘅时间系几多钱咧、其实一般咧你只系睇一睇你自己嘅手表啦，又或者咧。是睇睇你車上個鐘，咁咧你再睇翻一般而家咧我哋揸車嘅時間咧就按一個叫做出行儀，出行儀咧就是、一個 apps 嚟嘅，咁你再撳翻或者你開車之前或者嗰樣嘢開車之後撳翻你嗰段時間過隧道咧，佢就有曬當時嘅時間。嘅譬如话你系$28，或者系几多钱，有晒噶咯。 哦， 同你睇个显示屏咧，坦白讲翻咧，你都 心中有數㗎啦，你點鐘大概一個隧道係嘛、不過你 exactly 想知道幾多錢呢，你就撳返個 Channel 2就得㗎啦。 係，我都有打開嗰個香港出行2嗰個 app 㗎嘛，係嘛。 冇錯， 係啦，咁我見到呢、這個 就係呢，有個你就可以睇返三條隧道你當時嘅時間收你幾多錢。 係。 咁呢一個呢就係、比較安全性嘅。嗱、 嗯、 呢度呢都呼籲一啲朋友啦，第一當然嗰個牌呢有個用意就係、呢俾處方咧，話俾你聽嚇，嗱、你睇好唔睇好？總言之咧，你二十譬如話三十五分、四十分過邊個隧道咧，就收幾多錢？咁有一個叫適應咧。第二，你開頭就睇下啫，以後就唔需要睇噶啦。 啱啊！ 以後如果你自己睇咧，睇個出行二就得噶啦。 係，自己都記得啦。其實一打開個出行二，見到個 app 咧，已經入邊有個 icon， 咁啊寫住過海隧道。一撳入去咧，其實我而家即刻就已經睇到西隧啦、紅隧啦，同埋東隧，其實幾條隧道嗰個收費。 冇錯，嗱、咁呢度咧就有一個收費嘅模式咧。咁不過大家都要知道嘅。當然咧，即係如果講西隧、東隧。同埋呢一個紅隧，嗱，大家都要明白咧，而家嚟計就係只不過係繁忙時段咧有不同時段嘅收費，咁係漸進式，即係一個譬如七點半之後咧，就係、是兩分鐘兩蚊兩蚊咁樣跳上去嘅， 嚇， 咁咧不過咧另外有個好處咧，可能大家都唔知嘅喎，除咗咧係有一個不同時段收費咧。其實咧有一啲叫一般收費同埋非繁忙時段收費，嗱，即係話星期日已經開始嘅啦。所有隧道，一般時段咧，包括西隧都係30蚊嘅啫。好啦，如果響一啲叫非繁忙時段咧，非繁忙時段咧，即係話係由夜晚黑七點開始到第二朝呢一個七點半， 係 所有隧道係20蚊嘅啫嚇。 哇！呢、這個 咁所以大家都明白咧，即、就、係、是、其實最後咧喺我做揸車嚟計咁睇咧，其實最好就三條隧道一樣價錢啦。 係啊，啱啊。 咁因為大家又唔想諗咁多，點到點，甚至嚟計嘅話咧，邊條隧道唔塞車我咪行啦。嗱，仲有一個咧，星期日咧，全部隧道都係。日头就25蚊，夜晚黑咧就系20蚊， 系 咁呢一个咧，无疑对于我哋用开西隧嘅朋友咧，其实就平咗好多啦。 系啦，咁我觉得都系好事嚟嘅。咁如果我哋喺用几条隧道嘅时候，我哋只系取决于就我哋嘅方便，而唔需要太过考量嗰个嘅价钱嘅话咧，咁对于我哋个出行嘅话，的而且确系方便同埋简易啊。 我哋成日都讲啊，点到点。咁唔通你喺觀塘，你去柴灣，你會揀紅隧或者揀西隧咩？ 以前就可能會咯，以前真係會，即係特別喺西隧嘅話，你可能都係特登兜翻去紅隧嗰邊過海，你情願塞啦，因為個價錢嘅問題。 係啊，係啊，咁嗱，所以咧，即係都希望處方啊，當然啦，即係話呢個不同時段收費有佢嘅好處，因為大家咧就唔使話。啊，譬如可能20蚊跳30蚊，哇，因10蚊啊兩分鐘喎，咁係咪等埋先咧，或者過咗先咧？咁佢不同，即係呢個漸進式收費咧，係有佢好處嘅。不過咧，當然啦，即係而家嚟計不同時段收費比較複雜。咁同埋咧，比較如果係嗰個維護性咧，嗰、那個管理咧係更加要做得好。我哋揸車嗰個咧就唔好理咁多啦。總言之，你要睇嘅。开翻个 app 睇啦，或者咧瞄一瞄就好啦。 系， 咁同埋咧，嗱呢度都再讲讲嗰个 我哋最后十秒啊 ，Ringo 嘅 系 啦，嗰、那个牌咧尽量可以改到打横。即系而家咧就系、是、四同咁嘅，咁大家望落去都睇得唔系好清楚嘅。咁日后咧，希望处方亦都有啲改良嘅方式。 好，唔该晒 Ringo， 咁下次再倾啦，唔该晒你，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6.2级浅层地震，甘肃和青海部分地区受灾，造成至少97人死亡，236人受伤。 地震发生在昨日深夜，邻近震央的省会兰州和隔离的青海省多地震感强烈，居民在睡梦中被摇醒，不少人都冒住寒冷的天气走到街上空旷的地方暂避，灾区多处有房屋倒冧或者受损，山村道路出现裂痕，部分村庄停水停电。积石山县灾情最严重，截至清晨有86人丧生，96人受伤，青海省海东市死亡人数就升到11人，140人受伤。相关部门已经派出工作组到灾区指导和协助救灾工作，以及向灾区紧急调拨帐篷、防寒衣服等救灾物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放三个以色列人质的片段，片中三个人质都是年长的男性，年龄介乎79至84岁，他们都留有胡须。其中79岁的佩里对着镜头说，他和其他有健康问题的年长人质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恳求以色列确保他们可以无条件获释。以军发言人回应的时候说，这一段由罪犯和恐怖分子发放的片段印证了哈马斯残酷对待非常年老的平民和需要医疗护理的无辜人士。发言人又说，希望这些人质知道以军正是尽一切努力让他们安全回家。翻嚟本港，正系北京嘅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习近平同另外三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齐会见佢，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高度重视同埋深切关怀。佢汇报五个重点工作，包括一系列抢人才、抢企业的政策成绩，出年年内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等。被问到述职形式改变是否代表港澳工作升格，李家超说，有关安排有利于建设行政长官对中央政府负责制度的机制。对于习近平说对香港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会不会对外资有提振信心作用，李家超相信习近平充分考虑本港多方面的优势，相信可以产生积极的作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听日再度转冷，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寒冷。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而家已经处理好噶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大家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另外再提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已经实施紧噶啦，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咁现时三条过海隧道咧都大致畅顺噶。另外，东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世界花园，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咁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土瓜湾上乡道有水管急收，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九龙城道同埋炮仗街之间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 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二台话你知， 印尼传统的蛙羊皮影偶戏被视为印尼的国粹，当中使用的手工制作人偶可以分为立体木质人偶以及平面皮影人偶两种。 表演的时候会用灯光投射在布幕上面，表演者利用人偶上的细线，令到人偶可以做出不同的动作。而所用的音乐是由歌手和乐队使用铜管以及金尾浪鼓演奏出来。 这种艺术可以追溯到九世纪，并以爪哇岛为中心地发展，会用幽默和哲学的插曲去描绘故事，而故事主要是源自本土神话、古代印度史诗以及著名的波斯英雄。 不过这种传统艺术已经逐渐被迫适应时势，要同现代娱乐竞争，所以表演者倾向于选择一些滑稽的故事，并且选用就是流行曲去代替传统音乐。虽然同样欣赏性甚至，不过传统特色就已经逐渐消失了。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放榜成绩不是一切，人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片天。有没有想过报读应用教育文凭？课程选择多，还有职业专才教育元素，令同学掌握就业基础。读完可以获得相当于 DSE 五科二级资历，包括中英文，找份喜欢的工又得，继续升学都得。新学年课程已接受申请，上 dae.edu.hk 了解和报名啦。 CIBS 人人广播， 一个关于少数族裔女性的节目， 生活中的女神 2.0。 Through this program, it is aimed to show a new perspective to common women living i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societies。 一个发掘生活中少数族裔女神的节目。 CIBS 节目生活中的女神 2.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嚟啦嚟啦，7:38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哦。喂，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你各位神光嘅听众朋友，今日星期二都有嘉明嘅出现嘅，因为咧都系实在太多好玩嘢啦， 系啊， 好想同大家咧逐日再去分享。 忍唔住去分享，我见到你已经同咧啲小朋友又影啊全家福啦，跟住有啲圣诞树嗰度又影下影下咁样啦。喂，好有过节 feel 喎，睇你嘅社交平台吓、 啊啊。OK 嘅、嗯，因为我哋每年都基本上会影一辑轻轻嘅家庭照啦。咁、哦、其实对上一次影咧就系。未有 BB 嘅出現啦，咁、哦、所以今次都係時候啦，都係就 update 下屋企嗰啲相啦。 我有啲 common friend 又識你嘅，跟住話：，嘉明下次下年再影呢個相嘅時候，會又再多一個男丁係男丁格爾， 男丁格爾， 男丁格爾喺個喺個聖誕樹下邊，咦，有個女噃插出嚟係個男 BB， 係男仔 BB， 唔知會唔會咁樣發生咧？ 多謝祝福啦、不過我真係夠曬啦，我已經幸福滿滿啊！多謝多謝多謝。咁但係其實講開聖誕節同一家人周圍去找一些好的地方玩，真是最開心的一件事來的。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已經是圓滿結束的聖誕市集，但都未夠聖誕就已經是完了 了。哦，突然間停了下來，是喔。 都未到圣诞节圆满结束，唔系话啊。 系啊，因为呢一个嘅市集咧比较有趣嘅，佢系一班嘅大学生咧去到负责经营啦、设计啦，甚至乎咧系整个嘅营运咧都系佢哋去负责安排嘅。但就火拍咗一个地产商，咁就有一个类似系学堂嘅一个地方俾佢哋去聚脚啦。半年前七月份嘅时候咧，已经开始去到做呢一个嘅统筹工作啦。咁都访问过呢几位主打嘅学生朋友，呢几位都系嚟自不同院校嘅大学生啦。咁就讲下佢哋究竟喺整个嘅筹备过程啊，甚至乎其实经历过两个周末嘅呢个圣诞市集，同样吓喺点样形容好咧？喺鲗鱼涌糖厂街嗰一边啊，唔讲嗰个地标啦吓。嗱，总之系嗰一度嗰一个嘅圣诞市集啦。而家冇噶啦吓，讲多次先，而家冇噶，已经圆满结束咗噶啦。不过所以可以讲得，咁佢哋咧就加咗好多啲好有心思嘅元素，未必系我哋平时去一啲圣诞市集会谂得到咁细嘅地方咧。我觉得系值得赞扬一下嘅。譬如话咧，我哋好多时候去圣诞市集，咪最多食下嘢啊。买下嘢啊，睇下精品啊，会唔会打下卡嚟影下相啊？咁样样，咁但系呢几位嘅女同学咧，就谂住用一个朱古力嘅主题， 系 咁朱古力有好多种啦，你有黑朱古力，有白朱古力，牛奶朱古力咁样样，咁佢哋咧就喺门口嗰度做咗一个嘅问卷调查， 系。 就訪問一下好多啲身邊人啦，究竟你第一次嘗試朱古力嘅時候有啲咩感覺嘅咧？ 哇！ 第一次啊， 系啦，记唔记得自己食第一口朱古力嘅时候系感觉到啲咩咧？ 即系唔记得喎，第一次咁细个嘅时候， 我记得 系 苦噶。 所以咧咁啱就系食咗 dark chocolate 嚟啦。 我唔系对朱古力特别喜好噶，可能呢个亦都系因为我第一次食朱古力，尝朱古力嗰一口咧系苦噶，所以咧。我冇身边啲人咁中意食朱古力噶，嗱当然话女士可能中意朱古力多啲啦，但系我知道啲男士都好中意甜吃咧，咁都系朱古力爱好者嚟，直情朱古力掌门人咁样啦。但我咧系一般般嘅，如果你而家话有个朱古力蛋糕咧，我会轻轻黏下咯，但系反而咧杂果啦。嗰啲栗子啦、咖啡啦，我會食到一攤咁樣咯。係、啊，即呢個都好唔同，好赤裸咯。 我諗咧，如果係我食朱古力嘅話咧，小時候應該係未必淨係食純朱古力嘅， 係 因為朱古力都好多嘅產品嘅。咁、例如係用啲豆嘅形式又有啦。咁、即係以前細個就經常食嗰一隻添。 彩色豆咯。 系啦， 即系你 有几只嘅， 唔系你有 你有好蠢嗰只豆， 系啦，你有一种咧就食咗会醒啲嘅， 居民 用醒字用咩字表达啊？ 系啦， 跟住咧有个即系乜 and 乜 and 乜， 系啦系啦系啦， 字母字母。 嗱，你咁样讲咧，其实我冇乜兴奋感觉，我两样都唔中意食噶，其实 系咩？ 系啊，真噶。 我如果谂翻我细个嘅朱古力咧，多数都系呢啲豆啦，其次嘅咧就系。啲朱古力就已经好似入面有啲威化饼咁样。 係 咁样嗰一隻啦。 威化饼因为我鍾意食饼干呢，所以呢西牛嗰个牌子嘅橙味呢 又 OK。 我唯一系食嗰一隻系比较。 橙加朱古力系好嘢嚟喎，你识食我细个都已经。 啊、但细个已经好贵㗎啦。 係呀、啊。 即系你要。要求或者跪求妈咪，诶可唔可以买俾我食啊？咁样咁之后都食咯。 但嗰啲系一排过，唔系一嚿砖仔买噶嘛。 系啊系 啊， 细个我冇乜得食朱古力，因为朱古力又贵啲啦，薯片又平啲啊。薯片两三蚊包噶嘛，我哋细个你而家食到14-16蚊包噶嘛啲薯片， 系啊减价先买啊，仲要 我哋旧时真系两三蚊包薯嗰啲薯圈啊， 系啊， 咩仔片嗰啲两三蚊 噶嘛，仲要唔系而家一包入边咁多空气噶， 系咯。 以前我哋嗰啲好似货真价实， 依家啲空气好贵噶，所以先要摆多啲空气落啲薯片嗰度。 哦，即系嚟自啲雪山空气嗰啲 系啦，系啦。喂，讲翻你个朱古力就系咁咯。哇，啲都几有心机去做呢 research 系啊。系啊，嗱，咁纯粹从呢一个角度咧，佢哋就揾到一堆嘅字眼去形容，包括咗系快乐啦、幸福啦、甜啦，甚至乎系苦与甜之间啦，好多唔同嘅字，仲有幸福感啦，咁样样咧，就将佢堆砌成为咗一个咧，你觉得佢系。一个好似啲扭蛋机咁样样嘅大型装置，咁、就全部有晒呢一啲嘅字咧，就印咗喺呢啲波波上面咧，就俾大家去打卡嘅，就可以重拾翻你第一次品尝朱古力嗰个感觉。 你咧，你第一次系点噶？你个朱古力体验？ 我嘅朱古力体验咧，如果我冇记错咧，应该系嗰一只可以搣开张上面张招纸，然之后入边有啲朱古力条去舐朱古力酱嗰只。 嗰只我仔仔好中意食。 系啦，究竟我 第一次真正食朱古力嘅感觉。 我记得系小食嘅时候，啲小食部咧成日都会推崇呢种产品 啊，因为嗰一只咧好好同人联谊噶， 系啊， 因为你可以你一条我一条咁样， 好威噶，你可以攞住一盒，然之后收，你要唔要啊？ 系啊， 收埋到好多朋友翻嚟噶。 最尾嘅时候一定有个小朋友咧系攞手指舐晒嗰啲， 就系我啦。 开心开心， 系开心嘅 回忆都系充满住快乐同埋喜悦嘅。 系啊，咁啊可以重拾一下啦，重温一下自己呢啲儿时感觉啦。好啦，咁啊行到入呢一条街入边咧，真正去到呢个市集嘅区域入边啦，除咗有啲基本嘅摊位游戏咧，都系用呢一个金钱，但系系筹款用嘅，咁都系帮我哋 Radio 3 h r 嘅圣诞老人呢个爱心大行动啦。咁除此之外咧，就有一个我觉得值得去讲下嘅地方，就系咧佢都系好多嘢食卖嘅，好多饮品卖嘅，不过你要自备餐具。如果你真系唔知道要自备餐具嘅话咧，你可以去租借 饮罐都自己拎嘅。 系啦，饮罐啦、杯啦、碟啦、叉啦、羹啦，全部都系鼓励你自备嘅。咁、但系如果你冇嘅话咧，佢就有另外一个单档咧，就系俾你去到租借。咁你用一啲电子付费嘅方式去到俾50蚊嘅订金、你用完之后还翻佢俾翻50蚊你咁样，又系电子方式，因为佢印纸都唔用啊。佢系尽量希望可以做到系香港第一个咧户外搞嘅圣诞摊位系零损耗、零废物嘅、 好好喎、呢个理念。之前咧、都有一啲叫做举办嘅团体都尝试做呢一件事咯。咁、当然啦，大家最后都系怕麻烦，同埋咧啲小商户有阵时好惊啊。你一嚟到，譬如我系卖咖喱鱼蛋嘅，咁当然啦，咖喱鱼蛋唔知点解会喺圣诞市集入边都出现啦。喂，大佬年宵又系你。啊！过节又系你 咖喱鱼蛋嗰啲颜色，你唔觉得好似圣诞树嗰啲波波咩？ 似啊似啊！你话事啦， 你唔好秒我先啦、啊，你 话事啦，唔紧要啦。 你真系好识收饰噶， 唔紧要。但系都系即系你咖喱点样融入圣诞节？我自己都拗头纯粹个颜色，不过唔紧要啦。即系做生意，大家最紧要就系帮衬、帮衬再帮衬啦。但系嗰啲小商户有阵时候会谂，哇、会唔会太棘太麻烦，赶走咗啲客人咧？但系有阵时候我都觉得商户同埋客人系双向嘅，你想建立一个好嘅商户群咧，或者客人群咧，就系、有呢啲举办机构其实好好啊，哇低碳或者我哋零碳足迹嘅咁样，咁你真系去租借咯，咁最紧要系佢肯回翻个50蚊水俾你啫、如果你话喂唔系噶，佢 cap 咗个50蚊噶，其实当按金趁你唔记得佢又攞咗啲钱，咁就话唔好啫。咁但系依家个理念上我都觉得系好正确咯。 系啊，全数俾翻你嘅，如果你真系还翻嘅时候啊，咁都有啲衰衰地嗰啲话，喂，50蚊大只杯好靓，唔好咁啦，唔好咁啦，你可以私有，不过唔好咁啦。 我嗰日咧去跑马拉松咧，依家都唔用纸杯噶啦， 系咪啊？ 用胶杯嘅，系啦，用胶杯。但系咧，我见到有个参赛者咧，真系饮完嗰胶杯咧攞翻屋企咁样，即系佢攞住个胶杯继续跑咯， 系，但佢唔知挤边咋系嘛？ 唔系啊，隔篱个大家都知道挤边噶啦，你饮完未劈翻去嗰边，因为嗰啲胶杯系可以recycle 啦，一定可以，同埋系B 字头嗰个水嘅供应商噶嘛。咁、我唔知系咪大家都觉得有啲纪念价值咁样啦、但系嗰一个杯其实都唔太干净，我建议你攞翻去，可能已经有几个呢啲循环用嘅活动咧。 系啊系啊， 我都唔系好建议你其实攞走，亦都我估主办方都唔系俾你攞走，所以呢个我估都系需要教育同埋要啲时间，大家要适应咯。系、啊，你又想环保又想个人贪念咧， 系啊， 好古怪啊，可系嘛？ 我都甚至咧听过，即系究竟环保可以去到几尽咧？尤其是搞啲大型活动嘅时候，啱啱新鲜滚热辣嘅消息咧，就系过往呢个星期啦，喺周边地区啊，其实喺亚大区举行嘅一个大型音乐会啦，又唔开名啦，咁、但系都好多型人出现嘅，好多香港人都专登会飞过去去睇嘅一个演唱会啦。咁呢一个嘅音乐节咧，今年试咗啲新嘢，就喺洗手间嗰度试嘅。咁、佢就唔用纸巾，佢就用可以循环洗完之后再用嘅毛巾。 哦， 咁就有啲朋友觉得哇好犀利，行得好前，但有啲朋友觉得哇好呕， 会唔会太前啦？咁样 会唔会前得滞？ 个个洗完手之后，个毛巾好快湿晒嘅啫。 系啦，咁究竟即系你 换得文物咧？咁样 系啦，咁即系究竟嗰个做法，你会令到嗰个用家系心安嘅，觉得系我向环保出一分力啊？定因为未得咧，未 ready 咧？咁就要睇下即系究竟你啦、你嘅商户啦、你嘅用家消费者、你嘅针对对象咧，系咪同你一致啦？ Last November, I fell in love. Just a teen and too naive to give it up. Wish I'd known better to call that bluff. All those guilty eyes and reckless lies I trust. What if my world starts falling apart? What if my fears take over my heart?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in all of my scars? Or would you leave me alone in the dark? 'Cause I don't wanna fall, I don't wanna fall if you're in too much. This September, we called it all. And for a while I lost a piece of who I was. But since you're asking, I'm ready now. Only if you promise that you'll stay around. What if my world starts falling apart? What if my fears take over my heart?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in all of my scars? Or would you leave me alone in the dark? 'Cause I don't wanna fall, I don't wanna fall if you're in too much, if you're in too much. I don't wanna fall, I don't wanna fall if it don't feel. Flight， 我叫他新的伤心情歌王子，刚刚他来香港的时候都有曾经跟他做过访问。如果你都想听 Henry Moody 跟你讲句圣诞快乐的话，留意着我三台的节目 In the Common Room 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阿欧。 小白同嘉明喺度咧，咁啊有一个关于足球嘅盛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咁啊，欧联咧十六强嘅抽签形势咧已经有结果咯。 哇，呢个咧都可以睇睇啊！ 系啊，可以同大家一齐跟进下啦。因为琴日咧都喺广播嘅时段都话啊，欧联上个礼拜咧就已经尘埃落定啦。咁啊亦都喺琴日咧有个抽签嘅结果啦。不过补充翻一句啊吓，咁啊，琴日我哋讲体育嘅时候咧，咁啊曼联咧其实系闷和咗咧呢个利记啊。即系双红会咧系零比零嘅，咁但系咧讲翻欧联十六强嘅形势咧，咁我自己又几中意阿仙奴噶嘛， 系啊， 阿仙奴又抽到好签喎，对波图啊，对呢个葡超嘅球队，咁相对容易啲搞嘅，因为点解咧？如果你第一转咧，阿仙奴已经对巴塞咧， 哎呀， 我估就真系 难 搞啲啦。嗱，讲下啲 matchup 俾大家听一下先啦，包括咧拿波里啦，咁就会对巴塞隆拿啦，巴黎圣日耳门咧就对皇家苏斯达啦。国米就对马体会啦，咁啊，燕豪芬就对多蒙特啦，拉素咧就对拜仁慕尼黑。至于咧哥本哈根咧呢个丹麦嘅球队咧，就又系啦，俾曼城又抽好签，曼城啊应该轻松就可以搞掂。 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咧，其實即係對曼城咧有少少玄機喺入邊。 點解啊？ 個玄機就係因為其實今次曼城咧係幫同事宿敵報仇嘅。係 啊 係 啊， 係啊，因為曼聯係輸俾哥本哈根。 係啊，咁啊，即係睇下曼城係咪都可以輕取啊，即係如取如攜啦，對呢個丹麥嘅球隊。理論上丹麥球隊就應該冇曼城咁勁嘅。 應該係嘅，不過曼城都要重拾翻佢哋嗰個狀態啊。 係啊，咁啊，皇馬就會對 RB 萊比錫咧呢個德甲嘅球隊啦。咁啊，頭先講到曼城咧，其實曼城咧今日咧都有啊呢一個叫做賽事嘅，凌晨兩點鐘啊，葡和紅鑽對曼城。咁你可能會話：喂，做咩葡和紅鑽會對曼城嘅？因為已經咧佢又要有第三個戰線咧，就係、是、世界冠軍球會杯啦。咁咧亚冠杯咧就系葡和红钻攞咗啊嘛，咁啊葡和红钻打下打下咧喺呢个世界冠军球会杯咧又入到四强喎， 系啊， 咁佢喺四强嘅赛事咧就会对到曼城咁样，咁啊都几梦幻嘅佢对决咧就会喺今日啊。今晚黑啦，凌晨啦，应该大概两三点嘅时候咧，就会进行，系啊，直情系两点嘅时候就进行呢场赛事啊、 嗯， 免费电视台有得睇嘅。 系， 如果你话系挨到眼瞓嘅话咧，你可以睇呢场都几有趣嘅。大戰嚇， 都 OK 啦。今晚大家都已經開始進入呢個放假聖誕節嘅狀態， 好多人都放假咯。啲小朋友係咪啊？唔係啊，啲小朋友好似翻埋呢一兩日學就差唔多收隊咯。 我知道國際學校嘅朋友已經放緊假噶啦。咁本地學校通常去到禮拜四開埋個 party 到啦。 係啦，咁上下啦。 我都係國際嘅， 係 國際賣阿物。講緊美斯，美斯一張波飛咧就 哇點啊炒價， 有去到咧接近咧17,000蚊兩張。波飛啦，咁啊當然啦，即係晨光第一線呢個節目就叫大家唔好食炒啦，或者即係唔好炒黃牛啦咁樣，咁啊，但係咧有趣嘅，嗱，我要講一個懸念俾大家聽，國際買物對香港足球代表隊，咁啊，琴日咧就同香港足球代表隊嘅成員啊大講腳去傾偈啦，其中一位，咁我賣關子唔同，唔講係邊一位嘅球星啦，咁咧，但係咧佢哋有講咧，因為下年一月嘅時候咧。佢哋係踢緊咧亞洲杯嘅決賽，嗱亞洲杯嘅決賽係乜嘢咧？好轟動嘅呢件事啊，係直接有機會香港有機會踢到世界盃嘅。 嗯， 如果我哋攞到啲較前嘅名次，嗱我再講多次，亞洲杯嘅決賽係有機會好夢幻地香港足球代表隊有機會踢到世界盃咯。 嗯， 哇！世界盃嘅決賽喎， 係啊， 哇！你有冇諗過你有生之年睇到睇、 啊、 到中國香港隊踢到世界盃？呢件事係好夢幻，咁當然香港代表隊嘅球員要努力啦。咁、如果咧佢哋真係踢得好嘅話咧，佢哋翻嚟係踢唔到美斯噶。 嗯， 所以佢哋好糾結噶、哦。 哎呀， 即係如果佢喺香港隊踢得好，即係最後嗰場可能有機會對巴勒斯坦係可能贏埋嘅時候咧，佢要繼續留喺卡塔爾啊。 哦， 咁佢哋成班大港腳咧就翻唔到嚟踢美斯呢一場波啦。 哇！俾我系球员点拣好啊？ 如果俾我系球员，我会选择翻世界杯嘅。 系 咁一定系咁拣啦。 你真系有机会同美斯搞过 嗱，两样嘢咧都系啊，要用经典啊嘅对白，有今生冇来世去形容啊，可以咁去形容啦。咁当然我哋希望香港嘅足运系到阿欧七十岁嘅时候，真系勇闯世界杯决赛咁样啦，我都好乐见嘅。咁嗱，呢个佢琴日嗰个球员讲嘅时候都即係好纠结㗎。 feel、哎、到啊。 咁佢梗係想佢踢后卫嘅，司职后卫嘅。佢更加多机会同美斯去练过啦。 去对抗。 因为呢嗰陣时呢其实呢阿根廷代表队嚟嘅时候呢呢一位嘅球员呢我又继续卖关子啊。呢一位球员呢其实当年呢就金判坤 Kim Sir 带嘅时候呢佢就咁啱，佢都系踢港队嘅，但系佢冇得上场， 哎呀， 所以佢人生已经留咗一个小遗憾。但系依家有机会再对美斯，咁佢今次一定系正选嚟啊！我想讲， 系 大港脚嘅正选，但系究竟系点样去取舍呢、 嗯、 人生真系好难啊！系、 哎、 啊，最难嗰样嘢系究竟美斯会唔会出场都有悬念嘅，因为咧个合约咧系写国际买阿物嘅代表队，虽然 poster 印有啫，如果到时。会唔会又有啲乜嘢事？可能病咗出唔到场咧，又喺场边咧。 哦， 咁因为咧，尼马之前咧去日本踢表演赛嘅时候咧，尼马咧都病咗咧，冇出场噶、哦。 嗯， 有冇喺场边啊？ 有啊， 系啊。 哦， 但系冇出场。喺场边又好似争啲喎，嗱入边咧都有好多变数同埋悬念嘅，我哋继续睇呢个故事嘅发展啦。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星期二嘅早上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市况啦。睇到琴日咧，港股要跌嘅，跌162点啦。不过叫做喺谷底都真系有个明显嘅反弹嘅。喺上个礼拜尾巴嘅时候啦，咁啊，依家就16,629点到啦。咁啊，好啦，咁啊，琴日咧就超过咧110亿咧，北水咧就扫啲 ETF 咁啊，盈富基金咧就独吸咗81亿咁样，即系佢自己咧单就已经有81亿嘅钱啊，喺北水流入去啦。咁睇嚟咧啊，估唔到喺圣诞节之前咧，北水啊先买圣诞礼物，先扫货咁样。咁但系咧今年嘅趋势都系咧，叫北水咧就好少大规模涌入一啲个股噶，通常咧都系买 ETF。咁系咪因为港股估值低，咁但系又想叫做大包围咁样买个未来2024年嘅前景咧？关于港股方面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 好啊，咁通常就你见到北水其实咧近一年咧都系比较比反复啲嘅，讲真就系、是、就比较唔系话一个持续性咧咁样去流入啦。咁同埋睇翻就系话如果单纯买呢个盈富基金为主嘅话咧，咁其实好多时都系涉及一啲好短线嘅操作嘅，咁就未必话一个系中长线咧睇好某一个板块或者某一个股份啦。咁所以形成咗其实虽然有北水流入啦，但系你见到港股方面咧近一年咧都系比较嘅升势咧好。很难去持有，同埋成交方面咧都唔系 keep 得到嘅，咁所以变咗单靠北水咧，我觉得暂时咧嗰个动力方面啊，或者嗰个帮助性咧就未必话太过大嘅。咁但系就始终个港股方面啦，去到即系今年最后一个月啦，就有少少改善嘅，因为你起码见到咧就系、是、穿咗16,000之后嘅话咧，好快就一个系弹翻上嚟啦。咁曾经咧就系咩噶嘛，试过近接近17,000嘅，咁当然就暂时冲唔破17,000啦。咁但系起码比起之前咧，大家担心话会唔会再试一啲底位啊，甚至乎会唔会要试翻去之前咧14,000+嗰啲位嘅话咧，已经大为有啲改善噶啦。咁啊，年尾流流咧，咁啊，起码转翻强睇翻少少啦。起码就嗰、那个走势方面咧，唔使再沉底嘅话咧，对于2024年嘅话咧，嗰、那个系开局都会有个帮助喺度嘅。 嗯，绝对认同 Kenny 咁样讲啊。讲真，即系冇落到去15,000+咧，其实我哋作为即系。系啊，散户顾问都算好 happy 下噶啦，叫顶住顶住，同埋有阵时咧个心又唔好过咧，即系我哋譬如做媒体朝头早报美股市嘅时候啊，美股又历史高位啦，咁我哋港股呢个位置就真系有少少难搞啲咯，系咪先？咁但系大家都即系港股都系有 fans 噶嘛，系咪先 ，Kenny？ 所以我觉得咧，就其实而家作为一个投资者方面咧，其实嗰、那个第一首先咧就系、是、一个投资形势啦，同埋世界格局都变咗啦，咁同以前咧就情况好唔同，因为以前我哋系讲紧一个全球化啊嘛。 咁但係而家好明顯咧，就係美國去全球化啦，同埋中美嗰個係貿易啊，中美方面有個係大個博弈啦。咁所以投資嘅策略上邊咧，我覺得都係要真係明顯改變嘅。咁我都會建議啲客户咧係全球化嘅資產配置咯。咁就唔好話淨係我淨係中意港股嘅啫，淨係中意騰訊我就買死騰訊嘅。咁我覺得投資市場嘅話最緊要賺錢嘅，同埋最緊要就睇邊一啲股份有前景啊，盈利能力強嘅啫。咁唔一定要分地域性嘅，或者唔一定要分產品嘅。總之分散風險咧，喺而家嘅投資環境係最重要啦。 係分散風險同埋投資要有國際視野咧，就正好落到去下一個題目啦。咁打開財金報章啦，咁接近頭版咧都係咁樣講嘅。阿布扎比咧就追加172億投資未來啦，咁樣啦。咁個 ADR 咧就飆升咗好多啊，即係叫做美股時段啦。咁你都知道未來都係有喺美國上市，咁但同樣喺香港都有上市啦。好啦，嗱，電能車股今年咧由年頭到依家咧都累積一定嘅升幅嘅。雖然就呢架車咧就真係好似我哋平時揸電能車咁樣啊，你一收腳咧就有啲動力回收嘅，所以都幾挫下嘅。我估 Kenny 都明白我講啲乜嘢，即係如果你係一個駕駛者咧，啱啱揸電車咧，點解成日挫下？因為佢嗰個動力回收雖然可以調教啊，即係有陣時我都教到好似普通車咁樣去揸，但係有陣時一縮腳咧，佢一縮油嗰下咧，真係挫下挫到唔止乘客想嘔啊，個駕駛者都想嘔咁樣揸純電動車。但係又俾你去幫我哋 wrap up 一下，屬於2023年。电能车板块点咧，以至其实未来之前都系喺电能车嘅新势力入边，都真系跑输咗理想啦。特别即系我好记得Kenny 都有讲话理想系理想，真系理想啲啦。呢个都系好多股评人朋友一个挂喺口边咁，亦都喺股价嗰度反映到。但系未来又真系争少少咁，预至小鹏琴日就即系都有个 news 出嚟，就即系未来就俾人追加投资。小鹏咧就阿里巴巴嗰度咧。就開始咧攞翻走啲錢啦 ，take profit 啦咁樣。好啦，咁Kenny 一次過交俾你去分析好嘛？唔該曬你。 其實好簡單，因為咧我哋成日都節目反覆強調啦，買電動車方面咧，最緊要都係睇翻個規模效益嘅啫。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就嗰個業績方面咧，一路都跑贏住啊，一路都係即係領住喺一個領頭嘅話咧，就係呢個比亞迪啦，又唔使講啦。咁第二就如果你講汽車新勢力嘅話咧，咁其實就理想真係咧今年咧一個好大嘅突破嚟嘅，由之前咧就好唔穩定咧，每個月咧都唔夠12000輛車嘅產銷量嘅話咧，就好穩定地咧，而家有30000輛以上嘅。咁所以你睇到咧，就喺呢個理想方面咧，出咗規模效益啦，同埋個毛利率明顯係改善咗嘅。咁因為你當你出咗規模效益之後嘅話咧，個毛利率即刻彈翻上去20%樓上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其他嗰啲，譬如好似未來啊呢啲，咁其實個毛利率都仲係講緊一個低單位數字，甚至冇有時負毛利率添。咁你就睇到其實電動車行業方面咧，真係好睇個規模咯。咁同埋第二就係我覺得會有整合嘅未來，因為成個汽電動車方面咧，嗰個 sector 咧就一定係睇好嘅啦，因為呢個係全世界都係啦，就用一個係新能源車嚟到 replace 傳統嘅舊車啦。咁而且亦都係國家個目標都定咗啦。咁但係究竟邊一個會跑出嘅話咧？咁我覺得呢個就好睇翻咧佢哋嗰個技術含量啦、規模效益啦。其實我哋節目都成日講啦，你當呢個係電動車類似好似手提電話咁樣。咁未來一定係會有一個係整合。同埋一定你有啲嘢係要突出先至 OK。反而調翻轉咧，而家我會好著力睇下咧，究竟小米有啲咩嘅負fit走出嚟啦。因為雷軍就講到好誇張，就要用人哋係10倍嘅資源嚟到去發展啊嘛。咁究竟個車係點樣咧？咁呢個就真係好期待啦。 係因為講到呢個題目，又可以多講幾句啦。咁你都知道，其實小米一開始做車咧，就佢個對手就唔係望住比亞迪嘅，佢係望住 Apple Car 嘅。咁但係咧，Apple Car 咧，即係有個設計圖啦，或者擺個 Car Show 之後咧，就冇再啦，冇再繼續develop 啦，即係續發展落去啦。咁但係咧就雷軍咧反而開咗個頭咧，佢嘅小米汽車咧就繼續想擴展咁樣。嗱，依家其實有啲車展咧都初步睇到個外形啦，或者即係最緊要就係佢嗰個叫做聯網啊，即係大家好睇好佢嗰個係咪作業程式啊，即係類似我哋平時用生果手機嗰啲 iOS 啊或者 Android 咁樣，即係睇好佢嗰個作業制式係可以 以互聯互通。因為今次咁嘢，其實佢嗰作業仔式已經係喺個智能家電嗰度可以做得到。譬如你喺內地有啲朋友仔攞住佢哋公司呢個 app， 可能已經用部手機已經可以開咗屋企個 heat 嘅啦，咁令到屋企已經有暖氣，咁啊招呼朋友嘅時候可以暖粒粒咁樣。咁嗱，個產業鏈點樣可以去擴張？我都想聽一下 Kenny 去講喎，唔該。 嗱，呢個咧就係一個好重點啦，即係其實頭先你提到好多就係嗰個係電動車方面個作業系統啊。嘅電動車方面咧，其實首先我講點解話好同手機一樣咧？手機方面咧就最重要就係當然係嗰個電池啦，加埋嗰個係即係接收嗰個係即係 chips， 即係同埋嗰個係運行嗰個係芯片啦。咁同第二咧最重要就係嗰個係 OS 個作業系統啦。咁點解蘋果咧啲手機或者電腦咧大家咁受歡迎咧？就因為佢哋嗰個作業系統寫得好，咁所以形成咗就算佢哋嗰個硬件咧個 spec 唔係咁勁嘅話咧，你行得嚟咧温得嚟都好暢。咁電動車咧就唔同呢個係機械車，因為電動車你好少會同人講話我個車個避震有幾好啊，或者個車個轉彎有幾靚啊，或者嗰個係 engine 有幾勁啊，都唔會講呢啲噶嘛。電動車都係講呢個係續航啦，同埋講翻你嗰個係裏邊嗰啲功能啊，用好唔好用啊，或者個作業系統係點。所以點解我哋成日講話呢個係電動車同手機咧係類似嘅，因為大家都係可以係做呢個係。即係組件嘅，即係可以買嘢翻嚟代工嘅。咁但係當中嘅靈魂咧，就是、當然係電池同埋個作業系統咯。咁小米我相信就會係結合呢個作業系統咧，喺佢哋個生態圈。因為小米嘅話最強就玩生態圈啊嘛。佢以前做手機都唔係淨係賣手機咁簡單啦。咁如果唔係咁，手機唔會個毛利率由呢個係得幾個 percent 變翻廿個 percent 啊嘛。就是、因為個生態圈。所以佢推出咗個概念都係叫人車加一個概念啦。咁我相信都會係走向智慧加居或者智慧家电嗰个方向噶啦。 咁啊，省管民咧又可以从住呢啲投资嘅大方向啊，去谂谂咧，2024嘅啲投资嘅部署啦。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都冇嘅， 系主持人都系冇嘅。Kenny 听日再同你倾偈啊，多谢晒，拜拜。 手机影片传给谁串要问，再测越你越结但都不放心，再证明你们已出轨，竟公告亲友来说恨，步步都守在附近，比测放弃敏感，为何平平望望镜竟这么恶心，前路可是因太窄到能堪，我若然受害，为何现在更像个坏人，其实谁喜欢都坏人，拿起刀手在震，然而爱太深或会令人模糊情与恨，明白人怎么辜负人，才与谁对人欠恻隐，这好人本来望缺陷，眼看着你待我狠，只好更狠，原来旁人犯罪了，可分刻我心、oh， 原来智慧和还击已已激幸运，你做完坏事为何 救魂，别被薄幸者持寸心，安稳爱一生，不必懂杀生，我却被你点上了炸药引，明白人应该体谅人，良知即使未泯，然而这次之后是未能跟你再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我呢啲大慈善家梗係用一句半句提提大家，今日六合彩咁多部我赞成大家为善最乐嘅，继续支持慈善嘅事业啦，支持下好啦，咁唔鼓励博彩㗎， 係 呀，咁但係琴日都有啲笋嘢可以同大家分享㗎。 哇，呢、這个简直係女士们啦，其实唔正只係女士们嘅，大家都疯传嘅一件事，万众瞩目。香港版的香港消防员终于都出月历了。 哇哇，四个字来形容望穿秋水，等了很久、 啊。真的等到颈都长啊，今次真的很厉害，大家都哗哗声。 在女士角度形容一下是怎样好吗？这个月历是、 第一件事呢，大家都想转载嗰张相咧，就梗系爆机嗰张啦。 爆机， 嗰张系真噶嘛，系嘛？ 肌肉男嘅， 唔系用 AI 合成。 我唔知道有冇再其后加工。 AI 元素， 因为我见各大传媒都系用嗰一张去到引述呢件事嘅。 系啦，咁咧嗱，居民啊吓，有呢两位嘅消防员啦，咁都系爆机消防员嚟噶啦。哇，真系壮阔嘅胸膛，坚实嘅腹肌，着住佢消防嘅服饰咧，就系中间大开中门咁样样嘅，就喺后边红红嘅火光前面就行过嚟咁样样，咁就好有型啦。都系佢哋嘅正常，我哋平时都会见得到，就会想同佢哋高工嘅呢一套消防制服啦。咁、但系居民咧，原来呢一份2024年嘅月历咧，除咗有猛男消防员嘅呢一幅爆机照之外咧，对唔住，其他嗰啲系唔会见到咁多肌肉噶。 吓， 系啦，居民啊，其余嘅十一个月份嘅照片咧系冇爆 機。咁我想问，爆机嗰月份系边一个月份？ 一月 系嘛？ 最开心 一嚟就爆爆机， 就系你期待咗咁耐嘢，俾满足咗你 先。咁去到嗰啲暑假月份啊，七八月啊，海滩季节嘅时候，佢又着得咁密实啊？ 唔知道，因为都唔公开得太多，等你有个意欲去买。 我讲啦， 系 我帮佢哋解话，同埋我喺讨论区都见到有一个好精妙嘅解话嘅。咁有嘉明都讲啊，喂，点解唔系仿效澳洲嗰啲消防员大大只嘅咩？澳洲嗰啲一年十二个月都系冇乜点样着衫嘅。 跟住点解有啲 狗仔又去影相？ 有啲 comment 话猫猫咧，狗狗咧咁样。 系啊系啊，好啦，嗱出嚟啦个结果。你头先话一月咧，佢哋系冇乜衫咁样啦。 一月就系见到肌肉噶咯， 见到有肌肉噶啦， 系啊， 系咁样嘅。因为一月咧，你睇下后边咧，佢未够晒啲火，后边仲系有啲火喺度。跟住 suppose 佢唔应该影相事嘅，佢应该够埋嗰啲火先 嘅。未开完工嘅， 系啦，未开完工嘅，系啦， 专注工作， 专注工作嘅咁样 系 啦。咁所以咧，你会睇到二月、三月啦，好似啲网民精妙嘅网民就发现咗后边嗰啲咧，开始冇乜火光噶啦，系咪？系咪都真系咁噶个月历？因为我就即系睇到网上嘅留言系咁样讲啦，咁可能都真系。喂，大佬，即系第一。 一个月，喂，啲火未够熄喎，系咪要够熄咗先咁样？咁但系无论系点啦，都系一个好嘅宣传效益出嚟啦，亦都系向一众嘅消防团队咧，我一定系致万二分嘅敬意噶啦。 系啊，再加上咧呢个系下载嘅版本啦，大家咧喺尤其是系呢啲时候都系度紧出年放咩长假、请咩日假、有长假嘅时候咧、又可以欣赏下，除咗系有爆机消防员之外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咧，去睇下佢哋究竟平时嘅工作系点样样啦，佢哋唔同职系嘅人员，佢哋嘅使命又系做啲咩嘅咧？咁啊，可以上翻香港消防处嘅网页下载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 6.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甘肃100人死亡，青海11人死亡，部分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受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话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开展搜救，及时救治受伤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习近平话，灾区地处高海拔区域，天气寒冷，要密切监测震情和天气变化，防范发生次生灾害，要尽快组织调拨抢险救援物资，抢修受损的电力、通讯、交通、供暖等基础设施，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并且做好遇难者家属安抚等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全力组织抢险救援、搜救被困人员，并且救治伤患，尽最大努力减少伤亡。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放三个以色列人质的片段，片中三个人质都是年长男性，年龄介乎79至84岁，他们都留有胡须。其中79岁的佩里对着镜头说，他和其他有健康问题的年长人质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恳求以色列确保他们可以无条件获释。以军发言人回应的时候说，这一段由罪犯和恐怖分子发放的片段，印证了哈马斯残酷对待非常年老的平民和需要医疗护理的无辜人士。发言人又说，希望这些人质知道，以军正是尽一切努力让他们安全回家。伊朗部分加油站发生故障，燃油供应暂停，伊朗指责是以色列和美国发动网络攻击造成。伊朗石油部副部长、伊朗国家炼油与销售公司首席执行官萨拉里说，由于燃油销售系统和在线支付功能出现问题，伊朗六成的加油站已经中断燃料供应。石油部长欧吉说，系统遭到网络攻击，并且将问题归咎于外部势力，说以色列和美国在其他方面遭受打击，所以试图制造麻烦。总统莱希下令调查事件，并且敦促立即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4， 日元 142.36， 瑞士法郎 0.867， 加元 1.339， 人民币 7.134， 英镑对美元 1.266， 欧元对美元 1.092， 澳元对美元 0.6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2。 日经平均指数报 32,747 点，跌1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028.64 美元，卖出 2029.27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早晚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听日再度转冷，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寒冷。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锦上路港铁站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收费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较早前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的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有少少车龙噶，排到过咗嘉利货仓少少噶。就是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过咗嘉利货仓少少。咁而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就已经实施咗，而家三条过海隧道啊交通都是大致畅顺噶。咁至于其他隧道就是大老山隧道啦，沙田入口就有车龙噶，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另外啦，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有个紧急维修啦，就提提大家嘅。土瓜湾嘅上乡道去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九龙城道至到炮仗街一段啦，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一带就比较车多。咁继续同你讲翻渡轮消息啦。由于有船只机件故障，咁以下渡轮服务咧都改由巴士营运噶。珀丽湾至到中环啦，上昼嘅8:40同埋上昼9:40；中环至珀丽湾上昼9:10同埋上昼嘅10:10都会改由巴士营运。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过海隧道已经实施分时段收费。私家车和电单车会分时段收费，非繁忙时段的隧道费会便宜，各时段之间的收费会每两分钟递增或递减。的士的收费全日维持25元，其他商用车就全日划一50元。想知实时收费，可以看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或留意隧道的收费显示屏。 冬至大过年，家人大过天。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爹哋妈咪，我感冒啊。你知唔知点解我感冒啊？ 因为我见到你哋就失去咗抵抗力啦。所以我冬至一定会返嚟食返餐团圆饭，增强抵抗力。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幸福团圆。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全力冲，一齐见证香港海关点样尽全力与犯罪集团斗智又斗力。电视节目《海关 Get Set Go》深入介绍海关各个部门的任务，由反走私到打击假货到打击毒品，让你我知道每一位官员点样紧守岗位为香港把关。今晚7:35，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我是 Cola 欧子林。想知今年有咩最受欢迎嘅国际金曲，边位系最受欢迎嘅外语歌手，咁就要留意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啦。12月23日星期六6:00环球榜节目时段内，有我 Cola 欧子林同大家一齐揭晓今届得奖结果。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 往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好，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今日我哋有一个任务。亦都好容易可以完成嘅啫， 系啊，唔惊你啊， 食水果， 哦好啊， 呢、這个好容易完成啦。 我琴日都有食， 系嘛， 搣咗个金食，食公金，欸、食公金， 你又识食，因为嗱，我哋咧其实好简单，我哋去街市咧。嗯睇到佢有啲咩生果，通常咧就係時令嘅水果嚟嘅。咁我亦都揾咗咧，就係一啲叫做喺某一啲嘅月份入面咧，係最當造嘅水果列表。 哦，正喎、哦！ 其實我見到平先買啊，係啊，呢、這個金呢一樣嘢。 其實你呢個套路咧都啱嘅。 係啊， 點解會平咧？係因為佢當造， 供應夠咯， 供應夠佢就可以將個價格咧就回落翻啦。咁、嗯、所以有陣時候你見到啲價錢咧，佢係特別貴嘅、 嗯， 你唔需要特別考慮，可能佢未。除了它本身是很矜貴啦，嗰啲我唔講住。咁但係佢可能係因為佢唔係當造，所以當年個來貨少咗，所以價格就貴咗。 即係你冬天食西瓜咁樣， 冇錯啦。 咁唔夠你玩啦、 啊， 十二度即刻，喂整個西瓜 已經涼㗎啦，仲要食埋啲寒涼嘅嘢咁樣，咁啊 寒冰掌，冇錯，自己諗啦。寒冰掌 係啦。咁其實嗱，而家就十二月啦，由十一月份開始咧，都有啲食物咧，水果嚇，咁啊幾推介俾大家食嘅。係。咁包括咧。就係、是、蘋果，蘋果其實喺呢段時間咧都唔錯噶嚇。咁啊，頭先阿 O 所講嘅蜜柑啦，奇異果其實喺十月份開始咧都已經當造噶啦。十月咧就食到去呢個三月份嘅， 係 係啦。咁如果你話想再食得靚啲嘅，其實十一月至到二月嘅奇異果咧，應該算係唔錯噶嚇。咁啊係啦，喺街市嗰度亦都可以揾到啲靚啲嘅。咁啊奇異果亦都有譬如唔同有幾隻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即係按照翻自己喜歡嗰、那個那個品種。好啦，另外就係士多啤梨，而家開始見到有士多啤梨嘅。咁無論係邊度嚟嘅士多啤梨都有啦。咁十二月開始咧，其實佢哋就會慢慢陸續就越嚟越多嘅。咁、我亦都有喺街市嗰度咧視察過啲民情， 係點樣嘅？ 係啦，咁如果係嚟自日本嘅，咁而家我都仲見到較為相宜嘅價格咧。都是去到要是$80一板的。 哇咁差唔多嘅$80一板。如果你真係买到嚟自日本内陆好啲。因为有阵时候有啲扮㗎嘛。有啲地方会扮日本嘅、 啊。包装好似。 包装好似。 寫晒日文字囉。 包装好似佢都有少少日文字。但佢来源地呢佢会寫返俾你听係譬如边 一 个 地方嘅咁样囉。 但我鍾意食士多啤梨尤其是圣诞节嘅时候呢俾啲小路仔係好好玩㗎、 啊。 因为士多啤梨呢可以好简单地整到一个好靓嘅圣诞雪人出嚟， 哦，系啊， 真系超级简单，你系只不过系两刀啫，剁咗嗰个定嗰边，然之后只有个平面啦，大嗰边，咁然之后细嗰边个小三角形切一刀，咁然之后咧就。平面嗰边倒转嘅三角形，你当系一个倒转咗嘅士多啤梨，有定嗰个位置切走咗，你就将佢做座底嗰个部分。咁跟住咧，挤一个小小嘅 cream 白色噶嘛，一个雪人嘅身体喺中间，跟住帮佢笠翻头先切咗嗰一刀嘅三角形嗰顶帽，咁、 哦、 就完成咗噶啦。 系啊。士多啤梨都好容易咧，令到小朋友氹得佢哋好开心。 系咯系咯， 同埋咧大大粒啊嘛。 系 不过咧，小朋友有阵时食士多啤梨咪容易，即系中意拎住大嗰边去食嘅。 系啊， 咁就会抡咗细嗰边，即系啄啄嗰个位置 最甜嗰边咯。 最甜嗰边嘅，所以好多时咧，小朋友食士多啤梨就话食食下嘅时候，咦越食越酸嘅、 哦。 所以我都会咧成日强调啲教啲小朋友 倒翻转头嚟， 倒翻转头嚟食。咁、你就洗干净咗之后，就由嗰、那个由个定嗰、那个，咁你当然搣咗个定啦，都开始食，咁啊第一啖咧会有少少酸嘅，咁、但系食下食下咧，佢哋会觉得开始甜翻，又会笑翻 不过咧，我自己好中意食士多啤梨噶嘛，咁、有阵时候都偶尔松手啲买贵少少啦。咁、我发现一样嘢，士多啤梨咧越丑样越唔似士多啤梨嘅形状咧。越好食 啊！怪樣， 好怪，成個仙人掌咁樣咧，壓平咗個仙人掌。 你講嗰個係福江某一種品種， 我唔知啊，我唔知乜江乜江啦。總之咧，百幾蚊一盒嘅，咁啊買翻咧， 咁咧我就问嗰个店员啦，话喂使唔使浸噶个样，喂买到咁贵，佢话哇越贵嗰啲先越要浸啊。咁、哦、你首先咧即系用啲和暖嘅滚水和暖水啦浸佢啦，咁、你就见到咧好多粒粒啊，好、多细粒嘅嘢飘咗出去水嗰度咯。咁、你倒咗啲水先食咯。所以士多啤梨就算你买到几贵都要洗洗佢。 要啊，因为佢同我哋嘅鼻哥一样，好容易积咗啲污糟嘢喺啲窿窿入边啊。 同埋咧，就算自己唔识拣、唔识买，结果买咗翻嚟系酸嘅话，你都仲有好多方法去处理佢嘅。譬如话圣诞期间都好多啲好应节嘅一啲饮品啦，你可以加红酒去煮好多嘅水果啦，切粒粒就基本上好精美嘅一烹啊，系成烹咁多嘅 mold wine 咧，就已经可以俾你宇宾开圣诞 party 噶啦。 咁、最紧要咧，饮得开心，食得健康啊吓。关于咧拥抱健康呢个时间，交俾咧嘉明同埋小明咧讲下健康啦。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早晨，李嘉莹医生。 早晨啊，嘉明。 好快啊，我下次见你就已经是圣诞节之后了已经。 啊，小明过圣诞。 咪系咯，先预祝你圣诞快乐。 啊，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最紧要是身体健康啦，因为如果身体唔健康，要食住药过圣诞就唔系几好啦。 嗱，食药咧就讲真，有阵时咧食下啲些少维他命啊嗰啲啊所谓呢啲 补充剂系啊。 但系咧亦都唔需要太过惊，有啲人一食成十几种。補充劑咧，即係太過。譬如女性最多啦，後生女經期太多啊，諸如此類，鐵質咧就唔夠啦。咁啊，鐵質唔夠，個個都知話食鐵丸啦，咁啊，周街都買到。咁但係食鐵丸係應該係點樣樣食法咧？係飲水啊，定係落晴天揾杯咖啡啊，定點樣咧？ 定係食豬紅啊？ 豬紅而家好少食啊！豬紅又驚，豬紅真的要煮熟才好食啊！真的有細菌嘅。好啦，有個研究啦，有一批嘅女性真係鐵質低嘅。咁佢哋咧食鐵丸，咁啊鐵丸咧佢就唔係普通嘅鐵丸，係有啲輻射性嘅。輻射性係量度，點樣吸收最多嘅 ？OK， 好啦，咁佢又有咩咧？水。就是用水送铁丸，用橙汁送铁丸，用咖啡送铁丸。 O K， 咁你估边一只吸收最好嘅咧？ 应该用水啩？ 水啊，咁咪错啦。 啊，应该系咩咧？咁样 系啦，原来系用橙汁。 哦， 系如果用橙汁送咧，佢系比普通嘅咧系四倍咁好嘅吸收。 哇，争咁远， 争咁远噶。 但系唔系系嘢都可以用橙汁送啩？ 可以送啊，唔系而家我讲系铁丸啊，即系做个铁丸系用呢个橙汁。咁就系、呢啲食药咧，所以有啲咧，即系如果你要知道晒咧，都几麻烦。 系咯， 系嘛？咁你要不同嘅，你食五种丸咪五种不同嘅饮料，入到个胃度咪有咁上下，冇法。咁所以呢啲系研究性、趣味性。 Okay. 好啊，但系最多人食维他命啦，多种维他命啦。咁啊，多种维他命咧，咁啊，长者啦，咁又系有个研究啊。 系 有一个咧，日日食3500个长者，日日食维他命，日日咧就系嗰啲假嘅维他命可能系俾糖佢食，咁、 哦、 啊做咗之后咧，一年后啊，两年后、三年后咧，如果我哋测下佢嗰个记忆系乜嘢咧，就唔系话你记得几十年前嘅嘢，我俾佢句子你读啊，甚高啊、极高啊、防书啊咁样，然后一瞬间咧，再你头先读过啲咩字啊？ 短暂记唔记得？ 咁啊，发觉咧。有食維他命嗰啲就好啲喎，但係呢個問題咧，呢啲所謂好多嘅研究咧，未必係真係咁真實性，因為人嘅記性啊諸如此類咧，唔係話你食維他命，係你個腦啊，你個腦有冇退化啊？呢啲嘢好緊要，咁所以咧得個聽字，聽下都幾得意，即係維他命有陣時仲要加呢個 omega 3 啊，咁呢個咧即係有好多研究。话系好嘅，所以咧，在长者嚟讲咧，多种维他命有好多嘢，可能又有铁啊，有其他嘢，咁、加埋呢个 omega 3 咧，相信你对你嘅记忆咧系会有好啲嘅。好啦，咁食方面咧，而家最兴啦， 益生菌啦。 哦，系啊， 又有八种啊，有十三种啊，有十四种啊，咁样。 嗯， 我唔知啊，嘉明有冇俾你啲女食？ 之前都有嘅，话要即系加强佢哋嘅肠道健康啦，又可以增强免疫力啦。啲广告讲到好似好有效。 啲广告讲到好咁啊，我自己其实有啲怀疑嘅，有啲怀疑嘅啊。咁啊，呢啲所谓益生菌，咁啊，即本啦，一路做嘅研究咪听啦。咁啊，听下有啲乜嘢咧？嗱，有一个咧就系有，譬如你有情绪低落 ，depression。depression 咧，你知道我哋成日话个脑。边度控制啊？你抢控制，抢啲益生菌。咁试过有个研究咧，就系有班人情绪低落，一批咧就有食益生菌，有十四种嘅益生菌。 嗯， 啊，有好多种，唔系两种三种，嗰针药丸有十四种。咁发觉佢哋呢一个研究做嗰啲咧，有食呢个益生菌咧，佢哋嗰个情绪低落咧就会好啲嘅。 嗯， 啊，就系、是、咁样。又冇食呢个益生菌咧，个控制又麻麻地嘅，因为佢已经呢批人咧，大家都有食药噶啦，但系咧有食益生菌就好啲。咁啊，如果你系信嘅话，咁又食下，又冇乜所谓嘅呢啲嘢。另外咧，我哋睇睇呢个血管硬化啦。喺瑞典咧，啊有九千人50至65岁咧，咁佢哋咧系有呢、這个。冠状动脉嘅有啲血管硬化嘅，咁、发觉咧喺佢哋嗰个肠入边咧有两只嘅链球菌咧就特别多嘅，啊 ，streptococcal aeruginosus 啊 ，aureus 啊呢两种，呢、這个好多时候喺我哋个口腔咧系所谓正常嘅菌，但系点解喺呢一批所谓呢个血管硬化系紧要啲嘅人？有多好多嘅咧，嗱，依个仲系一个谜团嚟噶。咁啊，点样医咧？系咪去杀咗呢啲菌嗰、那个血管硬化会少啲咧？嗱，呢啲仲系研究嘅。咁啊，有啲咧就唔使研究，我哋都知啦。我哋话运动都好，咁啊，但系运动嚟讲咧，对于呢个情绪低落系咪又系好咧？嗱，其实咧应该系好嘅，就 系 唔使做研究。佢呢个研究话啊，你每日做20分钟。是有中度的运动呢都是好的。第一个人如果你情绪低落你都肯去做运动你行出去跑步一定是一个对你的心理治疗是好一点的。所以话呢几时都要出来行下。因为如果你困住在这里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的情绪低落。一情绪低落你又睡不着觉。一睡不着觉呢你这个血管有影响中风的机会有多一点的。啊、所以呢睡觉运动、我哋都係要注意嘅。 係呀趁住圣诞期间呢都真係周围咁靓嘅地方多啲出去行下打下卡。 冇错打下卡啦係咪但係长者呀、未必呀打卡打下嘉明咁叻呢。 唔紧要有后生嘅帮你哋呀。 係呀喂係1000尺高空你点呀 人哋帮我拍囉。官方啲相帮我拍囉。 搵个航拍咪得囉。 其实係呀我下次应该搵你帮手。下次搵你同我一起去下。 啊呢、這个唔得我胃高。 处隔几远，间歇性会重遇。旧事要数，怕笑容停不住，或落泪亦不打算再霸占你时段。若有过一两年、3、5年不见，日历要每张的揭。每张的跌终于有一次我和你同意前度要相见不太好意思但就算藉口非真挚都不必羞耻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

六年前的今日，这一部的爱情电影就上演了。上映之后不单只有极大的回响，纵然过了二十几年，很多的影迷仍然不时会拿出来重温。这部的电影之所以成为历久不衰的浪漫电影之中的典范，就是因为它有着很多不同的爱情的情节不断发酵，酝酿出一日比一日深厚的韵味。里面有很多小的细节我们都可以一起留意的。其中一项都相当有趣，真实版的铁达尼号在1912年完工，当其时用了1亿2000万美元去打造的，亦都是当年全世界最大的船，更加有被誉为永不沉没的梦幻之船的称号。咁但係原来导演为咗拍呢一套铁达尼号总共用咗超过2亿美元，亦都係当年有史以嚟最高昂嘅电影经费。有趣嘅就係制作铁达尼号嘅电影原来比建造一艘真嘅铁达尼号所用嘅费用更加庞大。 将近九点钟啦。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价买美股表现，道指升不足一点，标普五百指数升21点，纳斯达克指数继续升，升91点，美股都叫继续向好，因为三大指数都是升市收市嘅，咁港股 ADR 要跌跌嘅咁样咁啊，贴士啲啊，新加坡嘅港股期指低水50点啦，睇下今日有冇机会咬腰升翻啲上去啦，话晒琴日都见到好多北水涌入港股啊，睇下有冇机会就系圣诞之前买定货啦。嗱，呢个时间咧，不如同嘉明咧一齐呼吁下电话先，好 嘛？好啊，因为我哋咧逢星期一至五咧都会有晨光 Morning Call 嘅时段啦，就系俾一个机票诶，俾呢一个时间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可以透过我哋嘅电台节目咧，同你心爱嘅人送上祝福啦，讲句 sweet sweet 嘅嘢啦，又甚至乎咧你好耐都想讲嘅嘢，又唔知点样讲好，就可以透过我哋陪你一齐讲啦， 或者祝下身边人啦，预祝圣诞快乐都系得嘅，1872388，1872388，等你打嚟啦。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呢、这个 jingle 几好听，小白 系啊，所以特登咧就揾呢个 jingle 咧就同大家讲下。今日咧我哋就去边度好呢，我哋由于大家喺圣诞节嘅时间啦，好多朋友虽然咧会选择留翻嚟香港，咁我当然乐于见到大家。 系啊， 譬如喺庙街又好，或者边度都见到大家嘅踪影啦。 犀利啊！即系庙街啲牛杂咧，即系一夜之间就即系嗰日即刻第一日庙街夜缤纷啊， 8点几都已经卖晒啦。咁呢个系好事嚟嘅。咁我哋希望咧就系、是。 今日夜晚都係咁啦，因為今日星期一，可能大家嗰個玩樂嗰個意欲咧，未必咁強。 今日星期二係啦， 唔好意思啊，係啦，咁啊睇下今日夜晚嗰個情況又會唔會再一樣咁好啲啊？ 本地遊都好多地方嘅，小白講之前啊，咁我講少少本地遊咧，其實大家可以去一下啲唔同生態遊，雖然凍咗少少啦，咁但係譬如又幾好喎，冇咁曬，譬如入下西貢啊，有啲地質公園啊，咁你嗰啲其實都夠你玩一日啦。 係啊， 夜晚黑咧就去翻西貢嘅碼頭嗰邊食個海鮮咁。 其實我哋香港人咧去旅遊嘅時候，本地遊我哋都好中意去嗰啲，而家多咗嗰啲深度遊啊。嗰啲深度遊咧就可能我哋會去西貢啊，我哋睇翻嗰啲幾千年前嗰啲沉積岩啊，係啦。咁有好多呢一類型嘅，我哋都會睇嘅。咁所以我哋就算去到其他地方咧，去旅行嘅時候，我哋都一樣咧係中意揾呢一類型咧同親身大自然有關嘅地方去嘅，就算我哋去日本嘅時候啦，我哋可能好多朋友就譬如去東京，去東京就會接觸比較上多就係一個石屎化嘅森林啦。咁然後咧，未必會接觸到咁多大自然嘅。咁但係咧，原來佢哋而家咧喺坊間上面啦，其中一個咧都幾值得咧推介俾大家，就是、位於涉谷區嘅。咁佢有一個咧就叫做植物 centre， 佢唔係好大嘅咋，佢大概咧都係兩三層樓咁高嘅。咁所以咧佢個面積亦都唔算係真係好似一個大型嘅公園咁樣，反而咧就似係幾棟大型嘅別墅就加埋咁樣嘅個 size 係啦。咁佢入邊咧，佢亦都係有啲闊落啲嘅環境啦。但係佢最主要咧都係種植物嘅。咁喺種植物嘅時候咧，佢有啲新嘅點子嘅，例如咧佢兩三層高啦，咁佢入邊咧係一啲類似係洋式嘅建築嘅。咁啊入邊亦都有室內有啲嘅叫做旋轉樓梯啊，去到俾大家去到唔同嘅層數。但你逢親行每一個嘅地方咧，佢都種咗唔同嘅植物喺入邊，同埋佢係全一個嘅室內環境嘅。咁、 哦、 如果大家去到涉谷嘅時候，幾適合咧？無論你係一家人去啦，定還是你拍拖去啦，再加上如果你話而家十二月嘅時候咧，咁其實當地都凍啦，係啦。咁你去到呢室內嘅地方咧，其實我覺得係幾好俾你休息一下嘅，同埋可以吸下嗰啲好新鮮嘅空氣，係啦，吸收下啲新鮮嘅空氣。咁同埋佢入邊咧，亦都有二樓嘅時候有一個 cafe 嘅。咁、 哦、 就算夜晚咧，你亦都可以去呢個 cafe 嗰度咧，就可以飲下嘢啊，食下嘢啊咁樣嘅。好啦，咁由於佢全部都係有好多嘅落地玻璃啦，有好多嘅植物啦，所以你個感覺咧唔會太過係室內嘅，同外邊個空間感咧仍然係搏得好好嘅。好啦，咁如果你話我去到嗰度食嘢，咁有啲乜嘢特別好食嘅咧？佢其中咧有幾款我都覺得咧又係幾值得推介。如果大家有機會去試嘅話咧，可以望一望，或者香港啲 cafe 咧聽完之後都可以試一下， 好 睇下會唔會做到呢一類型嘅 cafe。咁佢咧最出名嘅咧就係沙律啦，同埋佢有一個 pizza 都係出名嘅。好啦，咁佢沙律咧就係蔬菜沙律嚟嘅。咁蔬菜沙律咧，佢所有嘅蔬菜同埋就算一陣間所講嘅 pizza 咧，佢哋所有嘅植物咧，都係用翻佢哋自己園入邊所栽種嘅一啲植物去到做出嚟嘅。咁、所以咧就同出邊嘅環境係完全係可以切割，咁佢都可以自給自供，甚至乎就喺個食物上面咧供應到俾大家嘅。咁我覺得呢一個咧係幾好喎，佢又有 lunch 啦，亦都有晚餐啦，都係用類似嘅方式咧去到供應俾大家。同埋佢入場費其實唔好貴啫，佢入場費都係100 yen 嘅啫。 100 yen 真係大概5蚊到啦，而家 係啊， 係啊， 即係咁以收下， 係啦， 跟住貨保育翻啲植物咁樣，係 啦，係啦， 扭個蛋都唔止100 yen 啦。 係啊，而家啲扭蛋你有陣時都500 yen 啦。你行入去嗰啲，而家佢哋好多嗰啲專係扭蛋嗰啲鋪頭咧，你入去都幾千 yen 落樓啦，你扭多幾個。咁所以我覺得咧，喺呢一個咁繁榮嘅都市入面，你揾到呢啲嘅叫做植物咖啡咧，去品嚐一下咧，我覺得幾好嘅。好啦，咁除咗有呢一啲嘅食物之外啦，咁仲有好多唔同嘅蔬菜咧，都喺入面揾得到嘅。咁其中譬如係番薯啦、椰菜啦、矮瓜啦、洋葱啦，總之你講得出嘅蔬菜咧，基本上佢哋亦都會喺呢一度會見到。而且咧，佢另外亦都有個 department， 即係有個 counter 咧，佢專係將佢哋自己種咗出嚟嘅植物咧，係好靚咁樣包裝，用保鮮紙包裝。 裝，跟住話俾你聽幾多錢，咁啊放曬喺呢度嘅， 咁就可以當手信買走啦。 冇錯啦，可以當手信買走嘅。咁、哦、當然啦，佢係 organic 嘅。咁、嗯、organic 嗰個定義咧，其實同我哋香港可能有少少唔同。因為香港咧就係、是、你喺呢個園入邊咧，你所栽種嘅嘅方法咧，係完全不加任何添劑嘅、嗯，或者冇農藥嘅。咁但係如果係當地嘅話咧，佢哋要有 organic 嘅話咧，我以前學酒嘅時候咧，都有學過點樣叫做 organic 咧、嗯，就係、是、就算你喺呢一個園區。你自己用曬冇農藥啊，係 organic 嘅，我哋 concept organic 嘅嘢種曬入去咧，佢、哋都未必攞到嗰個認證嘅，係要佢附近唔知幾多方圓幾多里啦，甚至乎佢水源咧都係要合規格，佢哋先至可以攞到呢個認證。 哇、哦，好嚴格喎、 啊！好嚴格噶，咁所以佢呢一個咧嘅叫做植物公園植物咖啡入邊咧，佢哋亦都可以揾到呢一種咁樣嘅 organic 嘅蔬菜嚟講，當地人其實都好中意噶，因為佢哋可以有個品質嘅保障，同埋最近佢哋我都睇好多新聞啊，當地人都開始唔係好飲佢哋自己飲水喉嗰啲水噶啦，其實已經、即係好多年都已經唔飲噶啦。咁如果可以揾到啲好嘅食材嘅話，對佢哋嚟講都係好事嚟嘅，係、啦。咁大家如果不妨去到東京嘅話咧，有機會去嘅可以試一試呢個啦。同埋佢嘅網站咧，其實亦都幾清楚。可以看到它入面有定時的一些活動的、例如他們會種下菠蘿，種菠蘿也很容易，那你可以今次你就落手種，然後你就買一些之前的人種下的菠蘿、是的，即這樣是一個循環形式，就可以買到你自己 想有的菠蘿， 定還是、可能三月的時候去一轉、就放些種子下去， 然後回去探它， 那你要自己落定，你說這粒是我的，我什麼時候會再回來， 九月的時候再飛一轉，是的，因為現在很老實說，即是機票真的便宜一點，即是你說pandemic 之後有段時間很貴貴的嘛、飛日本成萬多元一張機票，咁依家就有少少價格回落嘅跡象啦。不過都係嗰句啦，即係大家去玩嘅時候，除咗因住啲價格，其實都要了解翻啦。即係今時今日都有好多附加費喺當中嘅、即係你話燃油附加費或者咧你想指定自己坐邊個位咧，又要再加錢。行李多咗幾多咧，又要再加錢。食埋嗰個叫做飛機餐咧，又要再加錢。 要支水啊！ 係啦，又要加錢，即係每樣都係錢錢錢錢錢咁啊！大家要諗諗佢 啦。係啦，嗱頭先提過佢個沙律啦，佢做個披薩嘅，佢披薩咧都係整得相當之靚嘅。咁當然就入邊亦都係主打就係蔬菜啦。咁嗱，佢入邊嘅蔬菜雖然 organic 啫，但係佢喺外購嘅一啲譬如小麥，咁啊小麥真係好難喺入邊種嘅，因為个地真系要好大， 要转稻田咁样， 稻田，仲要又要搞好多工序先有。咁但系佢哋都会揾翻呢一啲系已经系认证咗有机嘅小麦啦，有机嘅牛油啦，咁样去到做呢一啲嘅叫做薄饼出嚟嘅。咁、所以咧嗰个口感咧，我听翻啲食评啦，佢哋都话系有一种都虽然薄批，但系都好松软，而且仲系好香浓嗰个披萨嘅味道嘅。咁我觉得咧系几值得推介嘅。咁有几款啦，有啲可能番茄味啦、蔬菜味啦，咁佢都系以呢个植物为主嘅，因为佢哋真系叫植物嘅一个 centre 啊嘛。咁我觉得几好，即系去旅行嘅时候唔单止净系去 shopping， 可以去下呢啲地方咧感受一下原来人。都在植物上面花了很多不同的心思，令到我们就会知道原来一个植物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跟它相处的，去旅行之余还有一些教育的意义，我觉得都不错、 是有这么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慌。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梳理后顿成好结果，给 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ine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到的，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无。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局，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 真系多人结婚啊！听呢啲婚礼歌都听多咗，早两日都有个电影公司朋友仔拉埋天窗，开心开心咁啊！有冯允谦 J 风嘅《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系啊，其实都系讲到呢一啲年尾嘅时候咧，都大家都会可能夜晚出多啲街啦。交通方面嘅安排咧，都真系多咗好多嘅贴心安排。嗱，睇翻咧，今日啱啱有港铁公布嘅圣诞同埋元旦假期咧，有加强列车嘅服务啦。提提大家，因为咧当中港铁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咧，平安夜同埋除夕系会通宵行驶嘅，咁、 哦、 方便你去边度庆祝咧，都可以揾到办法翻到屋企啦。 好啦，听翻啲通宵行驶啊，即系代表我哋多嘢玩啦、 啊啊，回复正常耶、yeah, 啊，正常就系通宵行驶先回复正常啊。 另外甚至乎三条港铁嘅巴士线都会延长佢哋嘅服务时间嘅，咁甚至乎你可能啊，我哋未必留喺香港消费晒咁多晚、啊嗯，可能翻翻深圳咁又点样样咧？咁啊都得嘅，来回 深圳都通宵啊啲地铁。 嗱、未至于系通宵，不过来往香港同埋深圳高铁嘅班次咧，系每日增加系11对，即系22班咁多。 我以为我哋湾区嘅兄弟城市都开始全部都通宵啦， 咁薄啊嘛， 跟我哋香港行，即系连澳门嘅轻轨啊，都通宵。喂，澳门嗰条轻轨好好啊， 系咪啊？ 即系大家咧过到澳门咧，唔需要再系咁疯狂截的士，因为好难截的士噶嘛。 系啊， 咁但系佢个轻轨就系由氹仔可以去翻山口岸嗰边咯，系、 哦、 几正噶，系啊，大家得闲可以试试。 快唔快啊？佢沿路多唔多嘢睇啊？嗰、那个？ 唔好讲睇啦，你能够喺东去到西已经好好噶啦。老实讲句系 系啊，同埋咧，其实真系喺交通繁忙嘅时候咧，多翻啲班次，搵多啲唔同嘅方式咧，等大家可以通话都好嘅啦。譬如话咧，今个礼拜五冬至啦，大日子啦。 系 咁，据闻咧，港铁大部分嘅路线咧喺星期五冬至当日咧下昼3至5。諗住大家都係諗住翻屋企做冬嘅時間咧、嗯，就會加強翻個服務嘅。咁、嗯、所以星期五冬至當日下午3至5會加強咗個服務啦。另外，你想平安夜晚，又或者係除夕夜晚通宵玩嘅，冇問題，港鐵支持你啊！ 冬至大過年，家人大過天。 Hello， 大家好，我係晨光第一線嘅阿 O。 冬至想同阿爸讲，喂，戒咗你嗰啲坏习惯佢啦，呼吸可以就咁呼吸嘅，唔使吞云吐雾嘅。你睇下，你吸到成个人都声都沙埋啦。爸爸，你要身体健康啊，知唔知道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幸福团圆。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追踪三十一，喺我哋电话旁边邀请到啊港台电视部嘅刘畅，早晨刘畅， 我哋今日乜个个都喺度同你倾偈啊，有阿嘉明、阿 O 同埋小白一齐同你倾倾偈，好唔好啊？ 嗯，好啊，好啊，好啊。 喂，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二先多嘢睇，系咪都一样？ 冇错啊，咁啊，阿 O 啊特别要留意啦，因为今日咧有一场篮球赛事啊，港台电视三十二傍晚嘅时候6:55送俾大家咧呢个香港男子篮球甲一组嘅赛事，就系骏裕对崇德飞鹰。 啊，飞鹰好多年轻球员，喂、哎，我补翻先啊，上个礼拜同你倾偈咧，嗰队啊，即系依家最领放甲一领放系满贯啊，连赢咗好多场嗰队就系满贯， 个名都改得好啊， 系 啊，大满贯， 绿色兵团啊，呢、這个劲啊，不过又加。翻俾你讲下今晚嘅赛事先。 好啊，嗱，咁呢个骏裕对崇德飞鹰咧，咁啊好多后生嘅球员啦，所以佢哋都特别吸引咧年轻嘅球迷嘅。咁啊，今晚呢个比赛咧，亦都喺修顿球场嗰个室内场嗰度进行啦。咁啊，去唔到睇现场唔紧要啊，大家记住黐住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二。 我哋啲 Camman 哥哥都好好噶，唱佢咧，我有阵时睇三十二咧，咁佢都会 plan 中场休息嘅时候，好多靓女球迷噶，系啊，好养眼噶，我觉得系啊，眼睛都。好睇噶，除咗场波好睇，系啊，加油，俾心机，Camman 哥哥啊，好，继续交俾你讲， 咁啊，翻返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咁啊，睇完场波咧，去到三十一台咧，今晚7:35啊，送俾大家个新嘅节目，叫做海关 Get Set Go， 咁啊，一讲到海关就讲紧我哋香港嘅海关啦，咁啊，好多时咧，我哋就系。一諗起海關就係諗起佢哋咧打極走私啊呢啲嘢啫嘛，咁、但係其實佢哋咧係有好多唔同嘅工作範疇，我哋未必認識嘅。咁呢個節目咧就會先透過一個戲劇嘅方式，去逐一個佢哋嘅海關部門咧去介紹一下俾我哋，等我哋咧了解佢哋嘅工作多啲啊。咁、今晚第一集咧就會先同大家介紹咧海關咧。有里面有一个叫有组织罪案调查科，里面呢有一个叫特别调查科，咁做乜嘅呢，就係佢哋呢会主动呢去到调查呢嗰啲走私集团，咁亦都会即係紧急时候呢佢哋会去到机场啊、港口啊或者边境管制站嗰度呢去搜去检查嗰啲重大嘅案件，亦都会呢跟踪嗰啲犯人啊，即係嫌疑人物啊，甚至会查佢哋啲车。啲車去調查下嘅，咁大家即係想了解多啲海關嘅工作咧，嗱今晚7:35啦，港台電視三十一海關 Get Set Go 要留意下啦。 哇！呢、這個部門好有挑戰性啊， 係啊，大 case 嚟嘅喎， 係啊，全部都大 case 啊， 咪咯，犀利啊！今日去到8:00，關注下大家健康啦。 冇錯啊，咁夜晚8:00醫生遠你，咁逢星期二嘅醫生遠你咧就有呢個醫學人嘅環節，就認識下我哋香港咧嗰啲。好重量級嗰啲醫學界嗰啲人物啊，咁今晚咧就會介紹李威儀醫生，今晚係上集，下個禮拜二帶俾大家下集。咁李威儀醫生係咩人物咧？佢本身咧就好中意做運動嘅，佢所以咧佢喺佢嘅專科裏面咧都係同運動有關嘅，佢就係做呢個運動醫學啊。咁係啦，喺骨科專科裏面咧嘅運動醫學，咁佢咧點解會係想做運動醫學咧？原來可能咧。即係遺傳自佢爸爸嗰個運動細胞啊！佢爸爸原來係一個消防員嚟嘅，即係佢兩代都係拯救生命，不過用唔同嘅方法啦。咁啊，李威儀醫生咧喺即係行醫咗30多年嘅啦。咁啊，佢遇過好多個唔同嘅師傅。咁啊，其中一位咧就係周一岳醫生啊。咁啊，係佢恩師，影響佢好多嘅。咁啊，今晚佢會同大家講下，分享一下佢當中佢哋點樣相處啦，點樣受到周一岳醫生嘅影響啦。另外，亦都係佢會講下咧。佢點樣去引入最新嘅啲外國嘅科技，去幫手做呢個研究骨科手術嗰度，去造福病人咁話。咁我哋今晚一齊8:00睇下醫生預嚟認識下呢一位李威儀醫生啊。 由真醫生去到8:00，之後咧9:30仲有係國劇夜場嘅謝謝你醫生，全部都係今晚港台電視三十一有得睇嚇。唔該曬阿昌， 唔該曬，拜拜， 拜拜。

跌五毫，比亚迪股份198.4跌4.6，友邦保险66.9跌1.5，蒙牛乳业20.65跌3毫，领展房产基金41.6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4，日元142.52，瑞士法郎0.868，加元1.339，人民币7.138，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32,730点，跌28点。港金报18,84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026.52美元，卖出2,027.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咁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咧已经实施，咁而家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咧都仲系畅通噶，但系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啦，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而西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车多少少，东区海底隧道、香港同埋九龙入口咧就大致畅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是车多，另外由于有水管急收，土瓜湾的上乡道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九龙城道至炮仗街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经过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2，咨询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就 block 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 警方防骗热线1-8-2-2-2。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僕が生まれた。 宫崎骏动画大师的电影很多人都喜欢，全新的作品他指定米津玄师帮忙创作主题歌曲，原因是因为他听过他创作儿歌，觉得这位歌手非常有心思。米津玄师自己都说到，其实这几年他多次前往小金泽的录音室和宫崎骏多次交谈之后，令到他创作音乐感觉有更加多新的去向。全新的电影歌曲成为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米津玄师《地球仪》。 ひとかけら握り込んだ秘密を忘れぬように最後まで思い馳せる地球儀を回すように。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米津玄師《地球儀》。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老公，阿仔做乜整损晒噶？ 哦，头先佢爬马骝架，唔小心跌亲啫。 你冇睇住佢嘅咩？ 小朋友整损下啫嘛，使唔使咁紧张？ 好多细菌噶。 听实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妈妈紧张小朋友系好正常嘅。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的名字。今日我们有机会遇上，由这一刻开始， 我哋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嘅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手术室是病人和死神之间的战场，两位仁医立志救急扶危，连场手术为生命带来一线曙光。杨幂、白宇，德医双馨，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神光 Morning Call， 好，9点41分，星期二的早上，直播室入边有阿欧、嘉明和小白一起同听众朋友倾下偈。你是哪一位？ 早晨， 早晨， 早晨， 系 ，Hello， 点称呼你啊 ？Hello，Hello， 我叫 Eric，Eric 你好啊 ，Eric， 早晨，系有啲咩同我哋倾下，可以分享一下？ 今日系我大仔仲贤生日嚟嘅， 大 仔4岁， 四岁 嘅仲贤， 你大仔同我细仔一样咁大喎， 系啊系啊， 系啦，好得意喎！而家呢个时间虽然大少少反叛， 正常嘅，正常嘅， 系啊，开始咧你叫佢 kiss 嘅时候咧，佢唔会过嚟噶啦，开始揞住个嘴噶啦已经，跟住同佢倾完一轮之后，先至再过嚟 kiss 翻咁样咯。 中言系咪咁噶？ 好少，好少 kiss 我哋 kiss 佢多啲咯，反而系佢。 但你会 kiss 佢会唔会走啊？ 系咯， 咁就未走嘅，暂时咯， 暂时都， 暂时都。嗱，中言4岁啦，系今日正日生日系咪啊？ 系啊，正确系啊。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咁即系你仲有一个定系两个啊？ 仲有个细仔嘅就佢叫恒毅，咁就2岁半咯。 两岁半、 哦，哇，都密喎，努力喎、 啊，两个都系仔喎， 犀利喎 ，Eric 爸爸。 点啊，凑仔，凑仔嘅生活如何啊？可以同我哋一齐倾下， 分享下，分享下。 冇啊，要请个工人姐姐帮手咯。 哦，系明白啊。譬如好似我咁，我又要翻工，或者出边有阵时有嘢做嘅时候，都冇办法分身啊。咁都系要聘请外佣帮手啊。 系冇呢个都冇办法，但系两个都太近啦，咁就我得我太太一个搞唔掂啊。 嗯， 系啊， 系咯。 咁其实嚟紧都有冬至啦，又圣诞啦，又元旦啦，会唔会都安排咗啲小惊喜俾仔仔啊？ 咁啊，今晚会同佢庆祝咯，就我喺屋企庆祝啦，就买个蛋糕， 系 佢最中意食朱古力蛋糕嘅， 系、啊、哇， 正喎、 啊！圣诞节嗰份唔好少咗，唔好谂住而家生日嗰份就 二合一得唔得？ 系啦，洗头水咩？ 系 嘛？另外再买系嘛？ 应该就唔会走嘅，应该会都会到咁啊，到圣诞就带佢出去啊，礼物咯。 系啊，睇下灯饰都好开心啊！ 希望到时有时间啦。 有嘅，有嘅，即系自己努力啲，挤少少时间出嚟。咁啊，夜晚咧同小朋友睇过灯饰啦，我自己都系噶。我细个爸爸妈妈有带过我睇灯饰，咁喺我脑入边咧，而家都有好多画面啊。 系啊，我都记得。 系开心噶。 细个我妈妈就中意带我去尖东睇灯饰。 系啦，我都系。我哋细个应该系偶遇过噶，我哋。 应该系咪大粪水池嗰度见过面？ 哎呀，应该见过你啦。 可能见过啦。 系啦，见过啦。咁所以今日咧，我觉得做父母有阵时都好想咧，就系帮自己 嘅小朋友留低呢啲嘅画面喺个脑海入边。 系啊，一齐去制造一下回忆都好紧要嘅。无论系小朋友记唔记得都好啦，你同埋你嘅太太一定会记得曾经同小朋友喺呢一个阶段嘅时候一齐做过啲咩好精彩嘅回忆嘅、嗯。其实咧，好多时候我自己身边啲朋友佢哋啲仔仔女女生日咧、啊，我除咗系祝佢哋嘅仔仔女女生日快乐之外咧，我都会恭喜爸爸妈妈。好犀利啊！挨过四年，你真 系 好 劲 啊！ 系啊， 冇错，应该都系开心嘅。好啦，嗱 ，Eric 仲有咩说话透过大电波同小朋友讲啦，或者即系都预早讲下啲圣诞快乐嘢啦。咁、啊、我哋都祝你圣诞快乐啦，全家人都开开心心啦，好唔好啊 ，Eric？ 咁就两个屋企人都要预祝佢生日嘅，一个系听日啊，我侄女就应该十八岁生日典礼， 哇，大个女啦， 系。同埋外父啦，外父冬至嗰日生日嘅、嗯， 外父真系要加多两钱肉紧， 系啊，咁我、啊啊、冬至饭真系要再食大啲啦，咁呢个俾你二合一啦，但要食大啲， 好， 好，咁啊，咁啊，祝个仔就生性啲啦， 好生性噶啦，大佬老豆流感我又冇乜点病，算系咁噶啦，又唔使夜晚黑你扑去急症室，好多阿爸阿妈都要咁做噶，咁样系咪觉得调气锯翻啊？吓 ，Eric 系嘛？ 早几个月前都试过中 过几个月前啦，你都识讲，几个月之前都唔使。零下十二度啦，唔系冇零下嘅十二度咁样叫你频频扑扑啦，所以做家长都好伟大嘅，老实讲句，啱唔啱啊 ，Eric？ 两个一齐中招，要带去急症室啊，搞咗 啲嗰阵时过咗去噶啦，系啊， 辛苦过后， 2023好快过噶啦， 系啊，仲有几日噶咋，不过记住今日咧就阿大仔生日嘅时候都要。特别锡老婆，系啦，太太咧生小朋友又照顾小朋友，其实都好辛苦啊，知唔知啊？ 系啊， 系啊， 又辛苦， 系好辛苦。做咩离开咗个麦嗰度？呢个 即刻揾紧老婆翻嚟锡佢两 次。系啦，行动派嘅呢个， 好嘢， 唔知你做紧啲咩，无端端倾倾下偈，一讲老婆，系咁好搞笑。好啦，咁啊听歌啦，咁啊带嚟啊 Gigi 嘅作品啦 ，Only for Me 啦，送俾你全家人好嘛吓。 好多谢， 好 多谢， 多谢你嘅， 拜拜。 为你学吉他，为你写字，来日一切再动摇，都想挨到你身边。我是一根刺，我也是碎片，将伤口雪藏，为你坚持。充当美丽水印，完成我磨练。谁知转眼就如世上迷茫的孔雀，就如气球随凌乱风向，缘木与迷失，然后我爱到变得片面。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捉紧你明白我柔弱渺小。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身在此，伸出指尖，交给你。 害怕的 是暗黑， 裂过的 是创伤，就像静静的诺言。This song。珍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knowing somebody's trying to love me。当拥抱其实为了快乐一点，谁浪费力气挤染？即使你会变现我更多，我想，我也信你会。 破晓，驱使我很多发现，灵魂像诗，然后我能学会他出的需要。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饮食图鉴咧，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养生。 嗯， 系啦，咁啊， 养生好啊， 系啦，系饮食图鉴分享养生，即系从饮食方面咧，就谈及呢个养生嘅 topic 啦。咁啊，养生咧，嗱，唔系我讲嘅，系有好多嘅数据同埋研究。好啦，咁呢啲研究咧，我觉得真係好值得喺呢個環節嗰度分享，原因就係因為咧喺一啲譬如國家地理雜誌嗰度做嘅，咁佢哋就話到啦，喺呢個世界上面佢哋睇咗好多嘅 data 啦，有唔少嘅人種咧，或者係唔同國家嘅朋友啊，佢哋咧的而且確係偏向長命， 哦、 而且嗰種長命咧。是健康的长命。 喂，香港呢个长命指数都高。 香港长命指数都高㗎，冇错、你讲得啱。 虽然呢个唔系叫长命指数啦，即系主持人调笑咁样讲啦，即系我哋嘅寿命呢，其实喺亚洲地区入面呢、 都系数一数二㗎。 系啦，数一数二嘅。咁、所以即系大家都香港人都对养生呢越嚟越叻嘅。不过呢又唔好太过分。我身边有啲朋友呢就日日呢就食饭之前呢食好多粒嘢嘅。无限 supplement， 系、啊、 有啲 我都有啲朋友系咁样噶， 系啊，即系佢一盒咁样啦、啊。我以为话，哇，做咩呢排身体差咗咩、嗯？当阿强咁先算啦、啊。有个朋友，哇，强呢排身体差咗咩？做咩食嘢之前要咁样？佢话唔系啊，嗱、呢个咧就有蓝莓成分嘅，蓝莓你知帮到咩噶啦？呢、个咧就系维他命乜嘢，乜杂物杂，乜加物加咁样，呢、這个就瞓得好啲嘅。 朋友咧，除咗系食呢一类型嘅营养 系 supplement 营养品之外啦。其实佢哋仲有一扎嘅药丸咧，嗰啲叫保健丸啊，嗰啲保健丸咧，佢哋喺食某一种食物之前咧，佢哋选择性食嘅，即系例如佢去需要食一啲重金属嘅，包括系蚝咁样，咁佢就会选择哦，今次食蚝，我就于是乎我攞定呢一粒出嚟，跟住我问佢做乜嘢啊，佢就话食咗呢一粒咧，当我食咗蚝嘅时候，我身体入边会多咗某一种嘅物质嘅，我食咗呢一粒嘅保健丸，佢就可以解咗。嗰一種佢將會食到嘅嘢啦， 係我就完全唔識嘅呢啲嘢，即係我亦都唔係覺得大家真係乜都可以擺入口啦。你問翻專業嘅營養師或者專業嘅配藥嘅人啦，去幫你手，即係我覺得唔係每個人都係將所有嘅維他命 A B C D E F 就咁擺曬落口就身體健康長命百歲。 你見 Mimi 都最主要都係話食物最緊要均衡啦，即係我哋營養師 Mimi 啊嚇。好啦，咁今次佢哋呢一個嘅報告啦，咁啊講到咧就係有唔少嘅地方佢哋都可以咧，佢哋嘅國民係生活到咧就几多系一百岁，而且系健康嘅一百岁。包括有啲咩地方咧，就系、爱琴海啦，咁另外就系日本嘅冲绳啦、哥斯达黎加嘅地方啦，同埋咧加州都有嘅。原来加州喺美国嚟讲咧，都算系一个即系多长寿人嘅一个地区嚟嘅。好啦，咁佢哋话到咯，呢一班人咧，佢哋最主要食物咧，佢哋揾到啲共通点。佢哋共通点咧就系佢哋食呢个植物性嘅食物咧会比较上多嘅。95%至100%， 咁即系话，其实佢哋好似我哋头先嗰个消失的地图咁嘅介绍，有一个咧就系喺涉谷啊嗰个嘅植物咖啡咧，其实佢哋就全植物啦。 系啊， 咁但系咧，佢就做到咧呢一班人食物咧就100%，不过咧佢哋有阵时都会食肉嘅，咁肉咧都系喺5% 之内。 系 好啦，咁讲呢个植物性嘅食物嘅时候，佢哋就最主要都系食生同埋熟都会，咁但系咧加工嘅食品咧，好少食， 系 呢个系佢哋嘅习惯，加工食物好少食，耐唔耐都会食少少，但系个份量都系偏低嘅。好啦，咁另外佢哋都会多选择咧就 系 有机嘅食材，令到你健康啦。咁偶尔咧佢哋都会食下啲发酵食品嘅，发酵食品咧其实几值得讲嘅嗱。发酵食品咧包括咧就系例如佢哋用一啲黄豆去做发酵啦，咁呢个 大家都知道，例如在日本，咁沖繩亦都係其中一個日本最長壽的地方嘅沖繩啦。咁佢哋會飲好多咧就係味噌湯，即係面豉湯。咁、哦、面豉湯就係發酵出嚟嘅。咁除此之外，佢哋亦都會加咗好多嘅海帶。 嗯， 海帶入面嘅營養素咧，咁亦都有好多嘅維生素 B 十二。咁 B 十二都係我哋人類好需要嘅嚇。咁就係因為咁啦，令到佢哋咧身體有好多發酵咗嘅食物喺入面咧，就增加咗佢哋一啲需要嘅營養素。咁、嗯、令到佢哋嘅身體就得以健康，或者減少病痛嘅出現。咁另外啦，佢哋亦都會食好多咧，就係麥方面啦，即係譬如嗰啲包啦，佢哋會食全麥啦、大麥啦，同埋酸種麵包。哦、酸種麵包唔係個個食 嘅 喎。有啲朋友系唔中意食嘅， 我唔中意食嘅。不过酸种面包咧，依家香港有好多店铺卖到三十几、四十蚊一嚿面包咧，佢真系好大嚿嘅。不过、个重点就出嚟啦，哇！一个面包同你讲四五十蚊咁样 啦，系啊， 我又真系觉得你即系违反咗我自己从小认识嘅 面包嘅 concept 咯。 首先依家啲肠仔包都成十一二蚊个啦， 系啊， 我都觉得唉算啦， 你大条啲。嗰啲腸十八蚊添啦， 總之唉算啦，即係都叫有肉落肚啊咁樣，即係加工肉都係加肉類啊咁樣。但係調翻轉頭，你就咁酸種麵包一嚿咁樣，咁可能都四五十蚊，其實真係著實有少少貴啊。 係啊，而家我都見對唔住啊，見幾多嘅麵包佢哋係四五十蚊啊嚇。好啦，咁佢哋亦都咧就係除咗麵包之外，會食一啲嘅堅果類嘅。 係 堅果類咧。一粒起兩粒子，唔多嘅，真係一兩粒嘅啫。 係 咁，另外佢哋飲嘅嘢咧，最主要都係第一係飲水， 飲水， 飲水。其次嘅咧就係早上嘅時間，佢哋都會飲一杯嘅咖啡或者各種嘅包括紅茶啦、 綠茶、 白茶啦、綠茶，佢哋都會飲嘅。咁呢幾種咧冇話邊一種係特別咧係受歡迎。咁如果我哋熟悉嘅，咁我哋可能哇係咪飲綠茶一定係會好啲咧？嗱，咁佢呢個研究報告就話紅茶。白茶、綠茶，其實佢哋嘅習慣上面咧都會嘅。好啦，咁你頭先話咗佢哋食好多嘅植物啦、其實動物性嘅食物佢哋都一樣會食嘅。咁佢哋會食啲咩咧？通常咧，佢哋都係會食好似成日咪咪所講啦，即係營養師所講，會食雞肉、羊肉、牛肉、豬肉，但佢哋都會食瘦嘅部分。而且咧個份量咧真係少啦，就好似一副啤牌嘅大細嘅肉嘅份量。咁佢哋個份量就維持喺呢一個咁樣嘅我哋認知咗嘅基礎之後咧，就可以令到佢哋咧。就食起上嚟都比较上长寿啦，同埋多运动都系好重要嘅。 我的享乐时代。 好，仲有两三分钟时间，同小华讲下啦。近排串流平台咧就有呢个漫改啊，即系动漫改出嚟嘅呢个真人版咧，《悠游白书》啦，咁啊都好受欢迎。 继《One Piece》啦，《Bleach》啦，即系死神之后啦，又有改编咯。 系啊，睇完之后我觉得几好睇。 呢个我都睇，你都睇晒啊， 睇晒。我都觉得嗰一日都忍住 text 啊小白啦，就喂呢个几好睇，跟住你嗰阵时就睇咗第二集啦。 系啊， 佢估唔到一个礼拜日之间你都煲晒啦，系咪先？ 夜晚。瞓覺煲嘅呢個 咁啊，當然啦，即係個故事就打得非常之亮麗嘅，亦都將我哋兒時可能深夜嘅回憶。我記得舊時好似係唔記得 TVB 定 ATV 咧，深夜十二點之後播噶嘛。 哦，係啊，冇錯， 大家要捱眼瞓，同埋一路睇阿爸阿媽去睇呢個電視。 一個佢呢個星次都係擺夜晚播噶嘛。 真係。 咁一路睇嘅時候，呢個真人版啦，咁我亦都會好容易就會將以前咧。動畫嘅劇情就同佢做一個嘅對比嘅，咁、可能有啲朋友就會覺得喺某一部分會少咗，某一部分可能會咁簡略嘅。喂，反而我覺得喺幾集咧，如果冇記錯得五集嘅啫，喺短短五集入面咧，佢所交代嘅其實已經都幾足夠 噶啦， 差唔多咁五集你都唔想一集太長啦，咁而且。佢有好多嘢咧，簡化咗佢，我覺得係好事。 係啊，咁作品就等留待自己中意睇啊，睇唔睇唔睇。不過咧，純粹《悠遊白書》呢四個字咧，絕對係流量密碼。點解咧？咁啊，由咁我自己都有自己 YouTube channel 啦。其實咧，我發現咧，我只要將我自己打過呢個《悠遊白書》嗰條片咧，擺上網咧，係短短兩日之間咧，十萬個 click rate， 係十萬。我平時咁辛苦拍嗰啲財經片，都係得三四千人睇。只要将呢个打机嘅片26秒咋小白 10 万人睇过，我真係觉得我应该重新思考自己拍片嘅定义。 係啊，呢个好难。 你觉得我系咪应该再做财经，应该开始同你一起去打下机， 其实应该 拍片摆上网。 应该系加埋我哋把口一路打机一路讲。 係啦，咁就无敌啦。Michael哥有冇兴趣一起去 join 呢一个，系啊。我带头，系啦，你帮我引流。 最紧要我带头唔紧要，你帮我引流，将你嘅 fans 群啲人都带埋过嚟，到时唔止10万，有100万吓。